并或者缓刑。判词又话，周庭未能够证明佢上诉嘅理据具极高或合理成功机会，即使佢喺上诉聆讯时候可能已经服完全部或者系大部分刑期，法庭亦都唔认为拒绝佢上诉期间保释会有不公允情况。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能够讲是否会同英国达成脱欧后的贸易协议，但形容已经取得进展。跟住落嚟的几日至关重要。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话，就目前情况而言，现在有达成协议的道路，虽然这条路可能很狭窄，但确切存在。他又话，英欧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已经找到前进的方向，与协议管理相关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同漁業有關的討論仍然非常困難，有時候令他認為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有英方官員亦都承認談判取得一些進展，但在關鍵領域仍然相距甚遠。天氣方面，冬季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地區帶來相當清涼天氣，預測大致多雲，聽朝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7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朝早仍然相當清涼，下周初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較大。現在氣温15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460点，升253点，成交额129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6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1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71.5，升11.5。新上市嘅蓝月亮集团报14.88，小米集团29.3，跌2.5。美团279.2升5元，阿里巴巴251元升5元，中芯国际20.2跌1.05元，京东集团311.6升5.2，信义光能13.94跌3.2，中国平安93.7升8毫，盈富基金26.68升2.8。部分外幣對個港元嘅賣價：美元7.753，英鎊10.464，瑞士法郎8.781，澳元5.872，加元6.098，新西蘭元5.519，歐元9.464，每百日元對港元7.50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4.213。日經平均指數報26,757點，升69點。港金現價報17,14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96美元，卖出186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啦，而家交通开始繁忙啦。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分别系接近彩虹交汇处同埋观塘道近德宝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何文田港铁站对开。要留意啦，就系赤角角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五嘅清晨6点，赤角角路去国泰城方向近住顺汇路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噶。沿住顺汇路经过赤角角路去航天城交汇处嘅车辆啦，需要改道行驶噶。期间多条巴士路线啦都系会改道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告士打道坚拿道桥面去中环、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

冇持牌嘅呢啲咁嘅公司宿舍咧，分別大概有300间左右嘅，300几间啦。咁各有咧係大概有2000几个外佣咧住啲宿舍裏面嘅。咁當佢哋獲得嘅簽證之後咧，就去呢個僱主屋企上班之前咧，就會住喺啲宿舍裏面嘅。咁其中咧住喺啲宿舍裏面咧，都有20%嘅人咧係未有僱主嘅。咁根據呢個持牌公司嘅宿舍咧，根據領事館嘅規定係要設立嘅，咁啊需要咧免費提供呢啲宿舍俾外佣嘅。咁至於啲非持牌公司嘅宿舍咧，就係要收費入住嘅。咁已經有工作嘅外佣咧，放假時候咧，可能都會去短住1至2晚嘅。咁未有僱主嘅外佣咧，都會暫時攞嚟喺嗰度住嘅。咁宿舍裏邊咧嘅爆發咧，都引起人關注咧，因為大家知道啦，香港係好多家庭都聘請咗外佣啦。咁如果一個外佣真係有事嘅話咧，可能就會影響一個家庭嘅，咁啊造成嗰個影響都幾大嘅。咁到底啲咁樣嘅中介宿舍咧，係個情形嘅管理咧，係咪出現咗一個漏洞咧？咁同喺今次嗰個爆發疫情裏邊咧，就大家都知道呢啲外佣宿舍裏邊咧，都仍然係引起好多嘅關注，繼續係追蹤緊咧，到底有幾多人咧曾經喺呢啲宿舍裏邊居住過嘅。咁據政府嘅今日嘅講嘅消息咧，就話咧就亦都會決定咗會幫全港嘅外佣咧提供一次免費嘅檢測服務嘅。咁希望咧能夠咧係早啲能夠追蹤到一啲邊啲係曾經係會真係會受到感染啦。咁到底大家對呢個咁樣嘅中介宿舍嘅爆發咧，同埋一啲管理啊出現嘅好多嘅問題，如果你有興趣參與討論咧，或者你想發表個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稍後咧都會請一啲咧係相關嘅人士咧，同我哋評論下一個議題嘅。咁我哋電話咧係18723111，咁我哋先聽一節嘅新聞追蹤，我哋翻嚟繼續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2月16日朝早9点，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政府采购疫苗事宜，有议员关注疫苗安全法律责任问题。民建联蒋丽云： 辉瑞药厂咧喺英国系免受法律责任嘅，佢只药，咁而英国咧政府系关咗俾佢嘅，咁啊即系出咗事嘅话咧就唔关佢事。咁我想問咧，你同佢簽約嗰陣時咧，係咪都會免除佢哋嘅法律責任咧？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而家咧，我哋都研究緊嘅，因為呢個咧，似乎喺一個緊急嘅用途咧，都係一個國際嘅做法。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個機制咧，係去記錄同埋去監察呢啲打咗疫苗之後嘅副作用。 中午12点，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話：近日本地或者外国媒体有好多针对本港司法机构或者人员的行为及言论，部分涉及恐吓成分，都有无理要求当局撤控或者释放。 如果他是意图或者希望可以影响到我们律政司进行我们检控工作，又或者影响到司法机构进行他的审判，他的司法独立审判权，我哋獨立嘅檢控權咧，呢一啲咁嘅意圖咧，都係會徒勞無功。 下午1点， 我謹此宣誓，本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局副局長。 政府全体12名副局長同14名政治助理，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見證下，宣誓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4点半，本港新增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9宗是本地个案，当中35宗感染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1，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關於咧係大埔一個外佣宿舍咧爆發呢個新冠疫情嘅肺炎嘅，咁大家知道咧就頭先我講開咧就依啲咁樣嘅外佣宿舍咧就分開有持牌嘅宿舍啦，咁根據咧係領事館嘅規定咧就需要免費提供依啲宿舍俾外佣嘅，咁非持牌公司嘅宿舍咧就係收費入住嘅，咁已經有工作嘅外佣咧放假嘅時候咧就可以短住1至2晚嘅，咁大家對依啲現象咧就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據勞工處咧就嘅講。 法就话咧，而一般嚟讲咧，外佣喺全段受雇嘅期间咧，应该就喺雇主嘅住址里边咧系留宿嘅。咁啊，受聘期外咧就要自行安排呢个住所啦。咁至于现时嘅法例里边咧，就冇规定嘅外佣宿舍设施要求嘅，亦都冇规定呢个职业介绍所嘅宿舍咧要申领牌照，就故此咧冇被传到咧外佣嘅入住记录嘅。咁啊，故此今次里边咧呢个外佣嘅宿舍再爆发呢个疫情咧，就引起好多人嘅关注啦。到底呢啲监管同埋规管嘅情况系点嘅咧？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或者你可能都有聘请一个外佣嘅，会唔会担心一个咁样嘅情况出现咧？咁啊，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呢个时间里边咧，就请到咧就系、是、香港人力资源中介协会主席嘅廖翠兰咧，同佢倾下关于今次呢个话题嘅。系廖翠兰，你好。 你好。 系啊，我啱啱倾开咗咧，今次里边咧就大埔有一个地方咧吓，就出现咗呢个外佣宿舍嘅爆发疫情啦。咁、我哋想知道一下咧，其实呢啲外佣宿舍咧，我哋喺呢度都讲咗好多嘅资料啦、背景啦。其实系咪算系一个都冇乜特别监管，同埋一个即系所谓监管里面出现咗灰色地带嘅一个咁样嘅地方咧？ 是因为呢，如果我们有领事馆牌那些，即是有跟领事馆挂钩那些的 agent 呢，就一定要有这个宿舍给我们的工人住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这些有领事馆牌的 agent 呢，都会有这个宿舍是给他们自己的工人去住的。一般都不会接收外边那些人入外边啲工人入去住嘅，咁通常我哋点解要有呢个宿舍咧？我哋啲宿舍就係俾我哋啲工人咧俾人哋炒咗啦，咁咪离开雇主屋企啦，咁就要嚟我哋嚟翻嚟嘅 agent 嘅宿舍度住，或者係约满转雇主喺未攞到工作签证嘅呢段期间，咁佢都系要翻嚟我哋呢啲宿舍度住嘅。咁至于系外边呢啲咧，佢哋就会系俾任何人去住都得，可能佢哋收钱，而我哋呢啲一般咧都唔会收钱嘅。同埋咧，如果系工作中嗰啲咧，我哋都一般唔会俾佢哋翻嚟住嘅，因为根据香港的雇佣合约呢，受雇期间呢，他一定呢就要在个雇主屋企度住。咁我哋做中介嘅话呢，我哋知道呢个法例，我哋当然唔会俾做緊工嘅工人返嚟住。除非係特殊嘅原因，例如个雇主出门啦，咁佢唔想个工人一个人喺屋企，咁会喺我哋度住一两日啊，咁又或者佢病咗，咁要翻嚟我哋度住，俾我哋照顾下佢，我哋咁样我哋先至会话俾佢翻嚟。一般嚟讲，如果佢系有受雇期间，我哋系唔会俾佢哋翻嚟住。所以喺好多啲外佣咧，佢哋会去，即系佢哋有好多要求，比如佢哋想他们成日讲话就四小时休息，他们就要假期就要在外面住啦。 其实是不得的，是不是呢？这个如果按照那个雇佣合约。 不得的，不过很多呢，他们是一定要这样，那个雇主在他们无可奈何之下给他们出去，那他们不要去这些住啊。又或者是他们有很多时呢，几个自己的外佣自己去一起去租这些地方住啊，又或者有些即是好像例如这间呢，它是据我所知它是没有领事馆牌的，只是得劳工处牌的，他们这些是不受监管，他们就要他们的招聘呢，他们不可以很正式好像我们这样去招聘菲律宾工人或者印尼工人，因为他们没有领事馆的牌照嘛，他们就会用某一啲手段去啊，叫佢哋嚟佢哋度住啊，诸如此类。咁佢哋呢啲咧就好开放嘅，可以带朋友去住啊，或者系点都得。而我哋啲，譬如我哋自己嘅宿舍咧，我哋系唔准去带人翻嚟住啊。 系，阿廖生嗱，我要想嘅，即系我哋再讲咧，先分分清楚先啦。即系话一种咧系有领事馆嘅牌照嘅一啲中介公司啦，咁你自己嗰、那个即系嘅公司系有嘅，咁你亦都会提供嗰啲宿舍嘅， 有嘅。 咁你提供啲宿舍咧，政府有冇规定你哋嗰、那个 標準的，譬如話提供的設施，可能是沒有的。 政府沒有要求的，這個是領事館要求的。 嗯，那要求裡面有什麼規定的呢？這些宿舍 有床啊，有給他們住咯。 嗯嗯， 咁就其实我哋攞牌嘅时候呢，即係攞领事馆牌嘅时候，有一般领事馆都会嚟睇过你个宿舍嘅。 嗯，领事馆去睇。但政府里面就冇部门负责去睇㗎喎，反而。 冇嘅，政府冇要求嘅。即係譬如你攞政府劳工处嗰个牌係冇要求嘅。 嗯，咁但係譬如话宿舍里面呢，即係当然可能有啲係守规矩啦。咁但係如果中间里面譬如话包括咗譬如卫生设施啊、安全设施等等，如果係譬如做得合唔合規啊，或者是咪真係做到足呢，咁係政府部門呢邊係冇人去監管你哋㗎喎，係咪呀？ 冇。 嗯。 政府冇要求我哋需要俾呢個宿舍嘅，呢、這個係領 事 館。 只領 事 館。 冇錯。 嗯。咁而家另一種呢，就係話係冇領事館發出嘅牌照嘅中介公司嘅都。咁佢哋嗰啲宿舍呢就係、是、佢自己做嘅啫。 係。 就可能係要收錢㗎啦，係咪？ 係。又佢哋中意点做都得嘅，佢哋唔会好似我哋咁样咯，因为我哋呢啲通常一般我哋都会守啲规矩啦，因为万一领事馆会发现你有啲咩违规啊，成咁佢都会吊销你牌照啊咁。 咁廖少兰啊，你呢个行内咁，我哋想问清楚啲咧，咁有啲系叫冇牌照，即系冇得到领事馆俾嘅牌照去经营嘅中介， 系 咁系合法噶，系合法嘅咧？ 喺香港嚟讲，劳工处系合法嘅。 嗯， 嗱，我哋咧，佢而家其实香港有千几间呢啲咁嘅雇佣公司， 嗯， 系啊，攞到劳工处呢、這个即系要介绍所嘅牌照， 嗯， 但系正式有领事馆嘅牌照，即系菲律宾领事馆或者系印尼领事馆嘅牌照嘅咧，只系得三四百间嘅啫， 嗯嗯吓，咁、有乜分别咧？即系我如果我譬如话我唔攞呢个领事馆嘅牌照，我继续可以经营嘅，亦都可以做到呢个代理中介嘅咁。其实攞呢个领事馆嘅牌照分别在边度嘅？ 我哋可以直接去去菲律宾招聘啦，可以去印尼招聘啦。 嗯。 我哋可以直接入领事馆啦。譬如个合约系给我哋公司几印啦。 嗯。 如果嗰啲系唔可以嘅， 嗯。 咁佢哋或者譬如我哋会照顾啲工人，有一个领事馆嘅规例规定，我哋要做啲乜嘢嘅。咁佢哋系冇嘅，佢哋点样 recruit， 点样去搵啲工人咧，系唔受监管。咁佢哋系要入领事馆咧，佢哋系要经啲有牌嘅 agent 帮佢吸引，我哋俗语所谓叫做艇仔嗰啲咯。 嗯，李卓兰啊，我哋睇翻你啲资料咧，如果系冇领事馆嗰个牌照嘅中介咧，就佢啲宿舍要收钱啦。 系。 咁但系其实佢哋反而系要申请一个旅馆牌嘅，即系佢申请旅馆牌，反而就系本地嘅一啲监管机构或者政府咧，反而就可以监管到 佢 哋。 冇申请嘅，边度会？你睇下呢间出事，呢间有冇申请啊？系冇噶嘛。 嗯，唔系咁，但系佢系需要嘛，即系个起码个规定系需要啦，系咪先？即系佢冇就系佢自己唔合规啫。 冇错，如果系收钱咧，系要攞旅馆牌照嘅。 嗯， 我哋唔需要攞旅馆牌照，因为我哋系唔收钱嘅。 咁但系监管上好似反而会唔会比较奇怪啲咧？即系你譬如话系有个领事馆牌照，但系嗰个宿舍反而就系冇一个本地嘅法例做一个比较合规啲嘅监管啊？会唔会好奇怪？呢个业内点睇呢件事啊？今次尤其即系爆发咗疫情之后， 我哋呢啲。雇佣公司我哋自己呢、這个宿舍咧，系俾我哋自己啲工人，而且唔系所有工人都可以翻得嚟嘅，只系佢哋俾人哋炒咗冇地方住啊，或者系翻去约满啊，喺度等新雇签证啊，或者系约满等翻去。家乡嘅时间，咁啊，即系中途转站嘅时候咁样住下嘅啫，所以唔系，其实又唔系住得好多人，又 通常 而家唔同啦，因为疫症期间，通常以前都十四日嘅啫嘛， 十四日 咁就要走噶啦，所以嗰个流量系好快，唔系好多嘅。 系，咁但系你哋譬如话呢啲咁样嘅，即系我讲紧系即系领事馆牌嘅，有领事馆牌嘅中介啦。咁你哋管理嗰啲宿舍，咁其实系咪有专人去管理嘅咧？即系譬如而家疫情，咁系咪要保证个疫情嗰度嗰啲管理系合规矩啊？ 譬如我公司， 我講啦，我公司呢我係有嘅。而家呢以前未有疫情之前呢，我哋個宿舍呢假期啊，啲姐姐可以返嚟休息啊，喺度食嘢啊咁，但係自從疫情有之後呢，我係完全唔准佢哋返嚟。我哋亦都勸喻佢哋呢假期呢就唔好放假，留喺僱主屋企。所以喺呢一我哋亦都監管得好犀利，入嚟我哋度住或者係攞到簽證去僱主度呢，我哋都要佢做一個檢測先嘅，先至可以俾先俾佢入嚟住啊咁。 有冇專人管理㗎？ 保障我哋有㗎，我哋有我哋自己我公司我哋有同事喺度住嚟監管嘅。 即係有專人管理嘅。 係冇錯。 咁今次裏面啦，政府都宣布咗啦，即係會幫啲安排呢、這個外佣係免費檢測啦。你哋覺得有冇幫助呢？或者係咪先？ 有我哋佢而家其实都有噶，不过要俾钱同埋要约时间。我哋有噶，我哋每个工人嚟之前入嚟住，我哋都俾佢去检测，或者系佢攞咗签证去雇主度咧，我哋都要同佢做完呢个检测，然后正式证明佢系冇事啦，咁我哋先交俾个雇主嘅。 咁嗱，而家即系今次因为爆咗呢个疫情啦，呢个宿舍。咁譬如你头先讲开，你哋嗰种管理嗰啲宿舍咧就唔需要领牌，咁而家可能即系好多人会有压力啦，觉得咁唔得，好似冇规管喎咁，可能佢系会要求你都要系领牌噶啦。咁啊，你哋个反应会系点啊？ 领牌咁我哋系咪可以收钱先嗱？嗱，你要我领牌，咁我梗系有规管啦。咁如果你有咁多规管，咁我可唔可以收钱先？嗱，而家我哋系冇收钱嘅。咁但系亦都知道唔可以收钱，领事馆亦都知道我哋唔可以收钱。咁如果你要我哋做得好规模嘅，好嘅，咁系咪可以收钱先？最紧要系呢样嘢啫嘛。如果你净系叫我哋做，而又唔俾我哋收钱，咁系咪唔公道咧？咁。冇所谓噶，你点规管都得，但你俾我收钱啦。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啦，李卓兰。 唔该晒，拜拜。 唔该，啱同我哋倾嘅就系香港人力资源中介协会主席廖翠兰，咁啊倾紧就系关于大埔嘅外佣宿舍爆发新冠疫情嘅。咁啊，大家对呢个话题有兴趣，想发表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9宗系本地个案，其中35宗源头不明。钻石山龙盘苑龙山阁再多一个单位有居民确诊，个案一共有4宗，一共涉及4个单位，居民要强制检测，政府今晚会发公告。沙田月明村明恩楼亦都有4个单位有确诊个案，其中喺32楼有3个个案系位于同一电梯口，有机会暴露喺同一受污染环境，亦都可能有超级传播者。当局将32楼1至12室、14同16室列为紧密接触者，意味要隔离检疫。彩云村明丽楼累计有6个单位受影响。當局發現感染個案有打直傾向，有3个个案是位於33室，2宗个案位於34室。環保署人員稍後會到現場視察喉管。政府會為全港外籍家庭傭工提供一次免費社區檢測，明天起可以預約，2至3日內會有檢測結果。免費檢測服務由今個月18日至到明年的1月底。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外佣同時亦都可以前往郵局等地方領取深喉唾液檢測瓶，呼籲外佣如果有不舒服要盡快求醫。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余惠寧說，近日嚴重和危殆個案之中，部分患者是剛剛入院，其中4个危殆和3个严重个案入院之后要插喉，反映感染后病情可以急速恶化，呼吁市民不要轻视。政府宣布现任建筑署副署长何永贤将于今个月18日出任建筑署署长，接替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林余家卫。另外，现任规划处副处长钟文杰将于下个月4日出任规划处处长，接替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李启荣。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 何永賢和鍾文傑具備出色領導管理才能，擁有豐富專業知識和部門運作經驗，深信兩人能夠帶領部門面對挑戰，繼續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另外，聂德权赞扬林余家卫和李启荣在任内作出杰出和重大贡献。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政府邀请港铁开展北环线项目的详细规划和设计。北环线项目包括设置古洞站，并且在现有西铁线锦上路站和古洞站之间兴建一条 10.7 公里长的连接铁路。港鐵建議北環線的建造分兩期推展，第一期是落馬洲支線上增設古洞站，第二期是錦上路站和古洞站之間的北環線主線，並且在新田、牛潭尾和坳頭增設三個中途站。政府將會同港鐵就項目的財務安排作進一步談判。北環線第一期預計2023年動工建造，2027年竣工，第二期預計2025年動工，2034年竣工。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聽朝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7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朝早仍然相當清涼，下周初朝早寒冷，日夜溫差較大。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今日九龙方面，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丽德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接近长沙湾道。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蒲岗村道因为有路面维修，而家蒲岗村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彩虹道的中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告士打道坚拿道桥面去中环，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大帽山军营落斜去石岗。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丽德街系因为有交通意外咧，咁所以咧而家大交通比较挤塞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近长沙环道。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月3日不会得逞。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进一步关闭口岸与医管局部分员工的罢工完全无关。 任何人如果认为用这些极端的手段可以威逼到特区政府或者是医管局去做一些我们理性上不应该做的事，或者对公众利益是有害无益的事，都不会得逞。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咧，倾紧咧关于咧大埔咧出现咗一个外佣宿舍咧爆发呢个新冠肺炎嘅疫情嘅，咁啊呢件事里边咧就引起咗好多人关注咧，到底呢啲俾外佣住嘅宿舍里边咧系咪有恰当嘅监管咧，会唔会成为另一个爆发嘅源头咧？咁咁啱同我哋有一个倾过咧，就是、香港人力资源中介协会主席廖翠兰咧，就讲翻咧而家现行嗰个情况到底系点样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啲咁样嘅中介宿舍嘅问题有兴趣发表意见咧，系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大家知道咧，香港都好多家庭咧會僱用呢啲傭工噶啦，咁到底我點樣可以保障到佢自己嘅健康，亦都保障到咧佢服務嘅嗰個家庭咧，大家嘅成員嘅健康咧，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啊！咁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嘅，1872311，同自由風分享我哋意見。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裏邊咧，都接通咗咧，就係立法會前議員啊張超雄咧，同我哋傾下關於呢個外佣宿舍嘅問題嘅。張超雄你好。 系你好， 系我哋讲开咧，就呢啲外佣宿舍咧，今次又出现咗一个疫情嘅爆发啊，咁咧就好多人就开始关注到咧，呢啲外佣宿舍里边咧，其实会唔会出现一个即系有啲冇网管啦，或者系监管一个嘅灰色地带啦？咁啊，张超雄，我都知道你哋一直都有关，即系都关注开呢个问题嘅。咁今次里边咧，就第三波疫情出现咗一个外佣宿舍爆发过啦，咁啊冇好好地去处理，咁今次里边咧又再出现啦。咁啊，你觉得呢个监管系咪真系一个即系属于？灰色地带或者需要补翻一啲漏洞的地方咧？ 有啲系即系好似因为不同部门去处理一啲嘅即系规管咧，就出现咗唔知道边个去即系真正负责咁样。嗱，而家旅馆业条例同埋床位寓所条例咧就民政处嘅。咁但系外佣咧，佢哋呢啲中介公司无论系佢自己嘅宿舍啦，外佣宿舍，或者系佢搵一啲再其他公司去营运呢啲外佣宿舍咧，咁嗰个规管咧就好似应该系跟呢个劳工处，咁变成即系唔知究竟佢哋用边条法例去规管，咁但系无论点咧，其实劳工处亦都有个职业介绍所个实务守则咧，佢有讲到呢啲宿舍咧系应该要符合一啲条例，包括咗旅馆业条例，咁我觉得喺疫情底下咧，其实就唔系再去即系拘泥于边个部门负责，而家系讲紧即系控制个疫情嘅爆发啊嘛。咁已经一而再咁出现呢种即系外佣宿舍爆发咧，其实就应该咧首先系认清楚，即系至得后头知道晒全香港而家究竟有几多个呢啲外佣宿舍。然后我觉得当局加埋一啲即系卫生防护中心嘅专家咧，应该上去巡查，同埋睇一睇个环境点样样可以咧尽快改善。如果唔系嘅话咧，呢种嘅情况我都恐怕即系你知新加坡咧，其实就出现嗰个咁样嘅爆发。 即系外佣系一个主要嘅爆发点添啦，即系新加坡。系啊，张超雄，你听讲到咧，就系嗰啲到底呢啲咁样嘅宿舍有几多间啦？咁啊，啲资料有显示咧，就系呢个雇佣代理协会其中一位，即系佢哋嘅主席啊。咁就话咧，持牌同冇持牌公司嘅宿舍咧，分别有300多间，即系数目都几多嘅。咁啱我同佢倾开咧，一位即系呢个中介公司嘅一个中介协会嘅主席，佢讲到咧，就系如果佢有领事馆发牌俾佢嘅中介公司咧，佢哋即系外佣宿舍咧，反而就唔受呢个即系本地嘅法例规管嘅。咁啊，呢个现象都几奇怪。你觉得呢个系咪都即系其中一个漏洞咧？可以讲系 呢个都可能系嗱。我哋所理解咧，当然你喺香港营运咧，无论你间公司喺边度注册好，或者系即系就算系经一啲外国领事，佢哋有一种嘅。協議咁樣啦，其實你喺香港營運都需要遵從香港法例嘅。咁究竟呢啲嘅宿舍係咪經外國領事就真係可以完全唔受規管呢？我覺得係值得深究。但係喺呢個階段，我諗即係唔係講緊長遠啦，就你首先要去改善嗰度嘅衛生環境嗰、那個居住嘅安排，因為我哋知道上次八月嘅時候出過事咧，都發覺佢幾百尺咧就十幾二十人，咁同埋佢有不斷出入嘅，咁呢種情況係非常之唔理想，同埋佢交叉感染唔同嘅 雇主嗰度個風險係好大。咁所以我諗首先去做咗個防疫嘅工作先，然後長遠咧應該再考慮成個外佣宿舍嗰個安排應該係點樣。我哋應該改善佢哋嗰個整個宿舍嘅衛生環境啦，同埋呢個安排啦，同埋有關嘅發牌規管，如果有漏洞嘅話咧，就應該堵塞。 即係你意思講，而家首先要做咧，就起碼政府要知道曬確實有幾多間呢啲宿舍先啦，係嘛？同埋要去巡查到底而家嗰個環境係點啦。 冇錯，嗱，佢八月嘅時候咧，曾經就承諾過咧，去曬呢啲外佣宿舍度做一個檢疫，即係個測驗，同埋咧係派口罩嘅。咁佢應該有一個初步資料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今次更加係責無旁貸啦，應該立即再上去做一個比較更加仔細嘅一個指引，同埋即係改善佢嗰度嘅環境。 張超雄政府都已經宣布咗咧，就係會為全港嘅外佣咧提供一次免費嘅檢測服務嘅。有冇用咧？你覺得？ 咁都係好嘅，就我覺得即係尤其是喺一啲曾經佢呢段爆發嘅期間，喺出邊一啲外佣宿舍住過嘅。外佣呢，我諗佢哋應該優先啦，同埋當然即係我亦都知佢出咗一啲強制檢測嘅命令啦。我覺得至得限道理，如果免費俾佢哋檢測一次呢，都係即係令到香港啦、僱主啦同埋啲外佣本身都可以安心一啲。 因为我哋喺呢度都提过啦，张超雄，因为咧早前嘅八月岛嘅时候都出现过一次噶啦，咁政府都话即系有啲嘢要做啦，咁到现在为止其实都系即系做唔到啲咩特别嘅成绩或者安排出嚟话，咁呢方面其实会唔会其实都系一个香港而家讲紧一个漏洞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好多家庭都请外佣啦吓，咁今次嘅爆发里面情况都几严重下噶嘛。 其实八月嘅时候咧都好多声音啦，即系我哋都讲过，佢应该即时就。因为讲紧都有六七千个呢啲外佣咧，可能喺个宿舍度居住，咁嗰个规模唔系细嘅。我哋当时都叫佢立即至少系清楚呢啲居所嘅地方，同埋上去做一啲巡查。咁我怀疑上次嗰个做法咧就未必仔细落实到。咁今次咧就真系一定要亡羊补牢，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重蹈呢个新加坡覆辙咧，就非常严重噶啦。 正如头先讲咧，都好多牵涉唔同嘅部门去管噶，即系我哋都觉得有啲政出多门嘅情况啦。会唔会系八月出现咗之后，即系爆发嗰一次之后咧，都冇乜进展咧？系咪部门同部门之间嘅协调，或者即系大家到底边个管啊？呢啲问题上系咪都有啲情况出现咗咧？ 嗱，呢个就责无旁贷噶啦。咁林郑作为特首，佢话咗呢个防疫督导委员会由佢亲自统领啊嘛。咁就唔再出现一啲咩部门嘅问题啦，系嘛？咁而家做唔做嘢，大家就应该系问佢嘅，因为佢系主席啊嘛。咁就即系唔该佢快快手手，今次已经系第二次呢个外佣宿舍出现一个咁样嘅爆发潮。应该再发生噶啦。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张超雄。 好。 系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立法会前议员张超雄嘅。咁啱讲到咧，到底应该边个部门真系落实去负责呢样嘢咧？咁啊，而家应该就系防疫嘅抗疫啊嘅总指挥啊，就你嘅特首啊。咁啊，到底系咪可以协调得好啲咧？又揾呢个部门即系落实啲去咧，做一个即系全港嘅检查咧？咁啊，大家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到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有一位听众咧，黄先生咧接通咗我哋噶。阿黄先生你好。 你好。 是啊是啊，请讲。 其实首先那个雇佣公司那个代表讲呢，就话有没有监管就关乎于收钱这个问题，我想就不是那么啱啦。因为你现在基本上你都是向，虽然不是很公众，但你都是差不多全部的人。他所认识的人叫做都可以入去住。再加上如果你没有规管的话，你的卫生情况啊，走火情况。都是一个问题，而家加埋卫生引致到呢、这个 爆发疫症、 肺炎啦，更加啦，系嘛，都系呢个问题，唔系话有冇收唔收钱呢个问题咯。 即系你觉得应该划一，即系所有即系供呢啲外佣住嘅宿舍都应该划一要监管。 应该系啦，因为你咁牵涉咁多嘢啊嘛。之前八月试过一次啦，而家又有啦。 系啦，头先张超雄都讲过啦，八月已经有噶啦。咁佢我谂嗰阵时佢都有提议过或者跟进过啲事嘅。但系唔知点解佢啊走咗去搞其他嘢，啲又唔再跟进啦。 系，明白。 咁啊，而家变咗特首，特首照住啊，应该可以跟啦。 嗯。 吓，而家见到啦，又唔知嘅，咁啊，梗系冇得做啦。知道嘅，咁就快快收手，唔好再话呢个部门嗰个部门啦。冚咗火。 明白。 唔该你。 唔该晒，黄生吓，咁系咪应该要尽快去做咧？因为今次咧又再发生另一个即系外佣宿舍嘅爆发啦。咁啊，大家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呢就电邮问萧叔叔，他听人讲 Any moment now, any moment now, any moment now, any A-N-Y 啦，M-O-M-E-N-T 啦， moment 啦，一阵嗰个 moment 啦， now， any moment now 系点解咧？同埋就系点样用嘅咧？咁呢个 any moment now 咧，其实就系就快嘅意思，但系咧，我系有少少强调咧，系好快好快就会发生噶啦，但系咧，我唔知几时啊咁嘅意思。OK， 可以话 he's gonna call any moment now， 就系咧佢咧就好快就会打电话嚟噶啦，但系咧我唔知几时啊咁。OK， any moment now。咁就同 very soon 咧就有轻微嘅分别嘅个语气上 ，very soon 就系好快 ，OK， 但系咧就冇嗰一个我唔知佢几时会打嚟 ，OK， 但系就系好快嗰个意思。而另一个有啲好似相关嘅字咧就系 in a bit， 我哋成日都用口语就系 in a bit，in 跟住 a 跟住 bit in a bit， 就系咧等阵咧就会做啦 ，OK， 譬如 I'm calling you in a bit，OK、okay? 就系咧。我咧等阵就会打俾你嘅咯，或者咧 ，let's go down for a walk in a bit， 咁就系咧，不如我哋等阵就落去行个圈啦，咁样 ，OK， 三个 expressions， number one very soon， number two any moment now， and number three in a bit， 咁啊各自咧都有少少语气上嘅唔同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關於咧有外佣宿舍咧就爆發呢個新冠疫情嘅，咁咧就係設有外佣宿舍嘅大埔豐年樓啊，咁啊累計有八個外佣咧係染疫嘅，咁其中一位咧病發咗半個月之後咧先至確診啊，咁啊佢僱主嘅家庭裏邊咧四個人都中招嘅，咁啊包括咗一個咧半歲嘅女嬰添，咁嘅現象咧都引起好多人議論紛紛啦，咁到底有啲外佣嘅宿舍咧喺上一波嘅疫情咧已經曾經爆發過啦，咁今次又再出現，咁到底係咪有啲監管嘅漏洞咧，同埋政府係咪監管？方面咧系做得不足够咧咁，咁啊大家对呢啲话题有兴趣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咧，或者发表你嘅意见嘅。咁啊到呢个时间里边咧，亦都请咗另一位咧，就系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啊，容马珊仪咧，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嘅。阿容马珊仪你好。 你好，陈生。 系啊，我哋啱啱就喺倾开咧，就系今次里边呢一波疫情咧，就亦都又再出现咗一啲外佣宿舍里边咧嘅爆发啦。咁啊，我哋想知道一下咧，譬如你作为一个即系雇主协会嗰方面嘅代表啦，咁啊，到底对呢啲外佣宿舍里边嘅监管咧，你哋有冇留意嘅咧？其实 咧，雇主好忧心嘅，特别因为最近请工人嗰啲系因为喺外地嚟嘅少咗，咁佢哋好多都系请本地。可能是終止合約的外佣，咁佢未曾上工就係去住呢啲宿舍啦。咁咁啱係呢個疫情爆發，其實八月嗰次開始已經係驚㗎啦。今次咧又再發生咁。咁我哋個會都有收到有僱主話我唔知點算，究竟接唔接個工人嚟我嗰度咧，即係合約個 visa 生效咗啦。咁 都好驚㗎。 咁其實係好驚，係驚嘅，即係請外佣原本想幫自己嘅，但係佢擔心嚟到之後調翻轉佢要照顧外佣咯。咁同埋最擔心就佢會唔會傳俾自己嘅老弱咯，呢個係僱主嘅憂慮嘅。咁就但係啲宿舍嚟講咧，佢係應該咧，頭先有位廖女士都講得好清楚啦，係有幾種唔同嘅，有啲係中介公司做啦，有啲係佢有牌嘅中介公司啦，亦都有啲私營都唔奇嘅。呢、這個其實幾十年前我都見過，係有一啲宿舍咧就係私營嘅，就係租俾一啲可能啲外佣係想。 揾個床去俾自己擺嘢咁，咁好多年前係有嘅，但係呢個係屬於好少數。 嗯、 但係最近嚟講，因為入境處咧，佢係由14天，一將佢咧係增加多30日，呢個香港轉僱主就變咗44天咯。咁喺原本嗰啲係有牌嘅中介公司嘅個宿位咧，其實係夠可以容納嗰啲。即係終止合約嘅外用嘅，或者有需要，但係因為咧加咗30日嘅時候咧，有啲外用咧亦都係帶起咗有部分嘅工人咧就終止合約，然之後想去揾另外工人，因為我有30喺度嘛，咁佢唔係揾一個，佢可能可以見幾個工，即係其實應該一個佢揾到個僱主都好啦，佢係將自己掛單咗幾間嘅中介公司，而有部分嘅中介公司咧其實就我哋聽到翻嚟仲弊，係叫個工人去幫佢攞個合約上去呢個入境處嘅。咁、跟住個其實個中介公司都唔知道佢最後係選咗邊間中介公司嗰、那個老闆嘅。咁變咗其實有咩唔好處咧？就佢拖長嘅香港咧，佢咪住就多咗人係未曾能夠有合約，唔能夠及早去到個新僱主去住。咁、所以其實入境處喺呢個時間係應該再考慮一下，係咪再檢討？呢個三十日嘅政策可唔可以縮翻短啲？ 係，但如果縮短咗咧，係啊，容馬生，如果縮短咗咧，而家即係亦都有另一個現象咧，就話即係可能佢被逼即係揾唔到僱主就有離境，到時候再翻嚟，咁你出入境中間咧，可能一樣係出現呢個問題，要唔要隔離咧？或者要唔要就再即係等一段更加長嘅時間咧？咁會唔會係中間呢個取捨係點考慮咧？其實 嗱，其實咧要睇，如果你香港嘅情況，如果個外佣你好擔心佢喺一個咁嘅地方住受感染嘅。同佢翻咗去再翻嚟，其實我都有問過啲僱主，咁、你夠唔夠喺嗰度？你又咁驚，係啊，好驚啊！而家又簽咗約，仲要話有 visa 添，我收唔收佢啊？咁其實佢喺香港度，你又唔可以簽咗約，你唔可以俾佢入屋噶嘛？咁、其實僱主一樣係有擔心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可以考慮去檢討，當然睇下個邊個情況會做得好啲。譬如話30日，你唔好去到30日，呢、這個14日我加多10日俾佢好唔好咧？咁其實要入境處自己去研究一下。咁、照我哋所知咧。其實入境處而家咧都唔係個個會批准佢去轉僱主嘅，係、譬如話佢係滿約咗，係同一個僱主，跟住佢揾另外嘅僱主，係可以嘅。又另外一種就話，如果僱主因為身亡或者經濟唔能夠再請佢，佢先批嘅。咁但係有一啲工人就唔知道，就以為咧係而家係可以即係我唔同呢個僱主做，我就可以去第二個僱主去做。咁有啲甚至乎係吸引佢，有啲中介公司話俾佢聽，你而家僱主嘅人工唔係好吸引嘅啫，而家有啲僱主係可以俾更高嘅薪品俾你，點解你唔轉僱主咧？咁有啲外佣又收錯信息，又真係走去解僱咗，即係同嗰個現有嘅僱主終止合約，點不知去到入境處度，佢哋未必批佢。嗱咁嘅時候，佢亦都滯留咗喺呢個香港，所以其實啲信息咧係要俾外佣知道。希望啲領事館咧都幫下手喺個宣傳上話俾佢聽，唔好以為咧自己終止合約咧就嗰、那個入境處一定會批佢新僱主嗰度，咁變咗起碼減咗一堆咧，其實佢哋根本入境處唔批嗰啲咯。 即係中間個時間唔需要咁長啦，係嘛？即係總之轉工啊，等待轉工嘅 期間。轉工你太長嘅時候咧，就俾佢有機會係可以係見多佢，我見多幾個先咁，即係咁嘅情況咯。咁就如果係。同埋亦都係要監管，喺某程度上，佢哋係入境處咧，當佢有啲外佣咧，佢要求留喺香港譬如我申請當三十日啦，入境處你批佢啦，咁啊要求呢個外佣要提供佢喺邊度住嘅地址俾到入境處。 而家有冇一定規定一定需要噶提供 呢 個地址？ 要照我所知就好似似乎冇啦，佢只係申請就俾佢揾啫。咁所以變咗佢咪喺一個鐘，甚至無可能因為佢去一個宿舍去住今日，但係過兩日佢對到住。咁亦都要要求 就即係佢喺邊度住咧，就變咗即係政府係掌握唔到嘅，都唔知嘅，因為佢冇需要報呢個住址。 咁但係如果佢入境處有呢條例嘅話咧，就要規定嗱，你如果你轉地址，你都要通知我喎。咁即係等我哋僱主請工人嘅時候，我哋喺邊度嘅工人喺我呢個地址，如果我要搬屋，我都要通知入境處一樣噶嘛。咁所以有嘅好處就點咧？我哋喺監，其實而家我覺得政府掌握唔到啊，究竟有幾多佢哋嗰啲宿舍？咁嗱，頭先所講有牌嗰啲咧， 咁佢哋起碼領事館，即係佢係要去登記啊嘛，要係，即係如果佢冇宿舍咧，根本外國領事嗰啲外國領事館唔會批個牌俾佢。講翻個勞工嗰個守則啊，我哋勞工處嘅守則，其實係真係冇講到明，我哋中介公司係要求佢直情寫到明，我冇要求你係要提供宿舍俾佢哋，冇呢樣嘢嘅。咁好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延長咗三十日嘅話咧。咁其實而家嗰啲咁嘅有牌嘅中介公司咧，佢應該都唔夠個宿位俾嗰啲佢自己嘅工人啊。咁佢頭先都講過，其實好多嘅宿位都係十個到嘅啫嘛。咁你變咗有啲咪變咗去走去揾啲私營啊，或者去揾一啲其他嘅中介公司係冇牌嗰啲。咁佢係祈求點咧？係留喺香港嗰度係串僱主。咁你知最近咧個疫情亦都令到有部分嘅僱主係因為經濟問題咧係真係請唔到佢哋嘅。咁呢啲其實入境處會考慮佢，因為經濟咧係會俾佢喺香港嘅轉僱。 係啊，吳亞生，而就好少嘅時間，我想問一問，即係而家有個現象啦，好多時啲外佣咧，即係已經有僱主嘅，佢有陣時都會要求咧，星期六日咧喺外邊留宿喺外邊，即係唔喺個僱主出邊屋企住嘅。因為現象普唔普遍啊？其實 其實呢個唔普遍嘅， 唔普遍， 因為其實嘅法例係規定佢放假一定要喺僱主度。 係 有部分啲婆婆咧。就我哋都接過，係個工人講你唔俾我住咧，我就炒你魷魚，係炒僱主魷魚喎。咁個婆婆， 但係就唔多嘅，即係個現象都唔多嘅。 呢個情況多嘅。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容翻生字，因為時間都差唔多啦。啱同佢哋傾嘅就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生兒嘅。咁啊，到呢個時間裏邊咧，就請大家先聽一聽咧交通同新聞咧，翻嚟再有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间行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丽德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緊㗎。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长沙环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阿里巴巴251元升5元，中芯国际20.2跌1.05元，京东集团311.6升5.2，顺义光能13.94跌3.2，中国平安93.7系升8毫，盈富基金26.68升2.8。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 WT 集团、十方控股、博尔电力、南南资源同埋捷森龙。五大跌幅股份系。中国网络信息科技、东方大学城控股、汇联金融服务、伟进集团控股新股同埋洛阳玻璃股份。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3，瑞士法郎0.883，加元1.273，人民币6.53，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22，澳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兑美元0.711，港金系报17,14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61.61美元，卖出价1,862.84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1，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开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车龙沿住西九龙走廊一路排到去近澳海城三期，咁就系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有意外，系近荔枝角消防局有意外，而家龙尾就去到近澳海城三期。而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的快线都是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接近盈辉台。就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快线有意外，龙尾近盈辉台。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茂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

新闻翻嚟咧，自由风同大家倾一个新嘅话题啊，都系同疫情有关嘅。不过咧，但系就牵涉嘅咧就复杂一啲啦。咁就关于深圳咧，就打算咧限制香港嘅跨境货车嘅单双号行车噶。咁啊，今日有我哋嘅评论员啊，陈泽铭噶。阿陈泽铭有冇留意一下呢个消息咧？即系而家深圳咧，因为早前咧都有啲人讲啦，即系话因为香港嗰个抗疫好似就唔得啊，做得咁啊，令到深圳都有压力噶。咁我啱啱头先讲嘅呢个单双号行车通车嘅安排咧。其实都系同呢个有关嘅，咁因为深圳咧就为咗要严控个疫情咧，咁啊目前咧有意咧对香港呢啲跨境货车咧就实行一个单双号嘅通行安排啊，咁目的咧就系要减少呢个 50% 跨境货车嘅车流，咁单双号即系换言之，即系起码你一半咧即系要入境嘅时候会有限制啦，即系咁啊估计呢个影响都几大噶，咁咧就深圳市嘅口岸办咧喺呢个寻日咧就同运输署啦，同埋深圳市嘅口岸办同香港。讲嘅跨境运输业界咧，就有关负责人咧就开咗会嘅，咁咧就佢哋就提出咗呢个构想啦，咁就目的咧就系话咧系希望能够严控呢个疫情，咁啊双方啊未达成共识嘅，咁啊香港嗰方面咧就跨境司机啊同埋呢个运输署咧都唔赞成嘅，因为咧就喺减低咗之后咧，就我哋嘅物流啊，即系运送好多，大家都知道啦，好多鲜活食品咧都系从内地嚟噶啦，咁会影响到供应啦，咁另一方面咧就司机嘅生计亦都就直接受影响啦，咁啊同埋话咧亦都会。损害到呢个供港嘅物流链嘅，咁好啦，咁啊，陈泽铭，不如你亦都分享下意见啦，好嘛？即系呢个限制咧，即系深圳嚟讲会唔会夸张啲啦？即系我哋咁讲，吓，即系你突然间隔限一个单双号，咁啊减少咗一半，咁但系香港呢个真系对深圳嘅压力系咪真系大到咁咧？咁、 我谂即系每一个政府啦，每一个。地方嘅政府咧，佢都係有責任去保障自己嘅市民嘅安全啦。咁當時我哋記得疫情啱啱發生嘅時候，我哋都好大意見，我哋要閉關啦，即係唔俾國內嘅人嚟啦。 而家人哋要對付翻， 係啦，而家就 人哋閉關喎， 冇錯啦，時間就好快嘅，即係即刻變咗啦。人哋就反而擔心。咁其實好簡單，睇翻數字，事實上國內嗰個感染數字啊控制咧，絕對係比香港好嘅。特別你係睇人均嘅數字，國內十幾億人，但係感染人數只係80,000+嘅啫。香港而家已經係7,000+人感染，100+人死亡噶啦。咁所以人均比例咧，無可否認咧，香港一定係嚴重過國內嘅。甚至可以讲喺华人地区系最差噶啦，差过澳门啦，亦都差过台湾。喺全世界比例嚟讲咧，就唔算差嘅。讲真，即系喺欧洲或者美国嘅人均比例嗰个感染数字，绝对系高过香港。 系啊，因为美国嗰啲单日就可能10,000+ 有。冇错啦，冇错。咁所以香港系唔系全世界最差就唔系，但系喺我哋邻近地区咧，就绝对系较为差噶啦。咁嘅情况之下，深圳地方政府担心佢哋本地居民嘅安危咧，而作出一啲措施去限制入境咧，其实。情有可原嘅，其实明白嘅，佢有咁嘅责任去保障。咁所以我哋都系要翻去问翻自己啦，我哋系咪真系做得唔够咧？我哋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咧？嗱，你问我头先我讲咗啦，客观嚟讲，我哋系有啲嘢做得唔好嘅。譬如我哋记得第二波嘅时候，系咪有啲咩海员啊入嚟感染啊？又或者有一啲漏洞啊，令到一啲海外嘅留学生翻出嚟香港，佢哋又自己搭车去酒店啊，喺隔离啊，隔离嘅期间亦都可以准人去探访啊。等等，其實我哋係好多濕濕碎碎嘅嘢係可以執漏嘅，咁所以用呢個角度睇咧，我哋係事實上係有嘢做得唔好嘅。喺全世界係咪最差？唔係，不過可唔可以改進？我哋絕對有空間去改進嘅。咁人哋而家要限制我哋措施咧，我就明白嘅。不過我講多一句啦，即係由我哋嘅角度睇，當然就係擔心會影響到香港嘅食物供應啊，其他嘅物資供應。這個我自己都有擔心嘅。咁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我哋。做好自己本分啦，希望可以说服到我哋嘅邻近地区，话俾人听，其实我哋问题已经掌控到啦，控制到啦，唯有系咁 嘅 啫。 我哋有啲数字嘅就睇翻咧，就系11月中旬，即系第四波嘅新冠疫情啦，开始以嚟咧就从香港输入内地嘅确诊个案同埋关联嘅病例咧，就至少有10人。咁其中确诊嘅病例就有9个，咁啊关联病例就一个，咁啊输入广东省嘅病例就最多嘅，咁啊。如果有以11月中開始計咧，10个咧就數量上啊就唔係特別好顯著啦嚇。 係 咁啊，但係依個國家衛健委嘅高級別專家組成員啊，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嘅首席科學家曾光咧，咁啊喺一次嘅訪問裏邊，佢已經公開即係批評咗。 香港啦。咁佢就近呢段時間嚟香港嘅疫情咧形勢比較嚴峻啊，同內地咧就唔係好一樣。咁香港疫情防控咧就唔能夠做好一個外防輸入。同埋內防擴散啊，咁啊措施咧就落實得唔好啦。咁呢段時間嚟講咧，疫情出現咗反覆。咁啊，由於深港之間人員往來頻繁啊，咁啊導致深圳咧面對好大嘅疫情防控壓力。咁啊，相信呢個磋商咧，即係話跨境貨車呢方面咧係會繼續磋商咯。我相信啊，因為咧深圳嗰方面咧對呢件事都幾大嘅意見啦，亦都係要嚴防啦。咁但正如我哋頭先講咧，到底係咪有啲其他嘅措施可以做得好啲咧？譬如話加強檢疫啊，或者系嗰个预防嗰方面，譬如隔离啊等等，系做得好啲咧咁。因为陈浸伟头先提到话，香港当时要封关嘅时候咧，政府都用啲理由嘅，因为如果真系所谓封咗嘅话咧，咁香港好多供应根本内地系嚟唔到咧，亦都唔实际嘅。咁所以呢条生命线咧，其实一定系要打通嘅。咁打通之余，点样做或者做得好啲咧？咁啊，电话机旁边嘅听众咧，就如果想分享下你意见咧，或者发表你嘅睇法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到呢个时间咧，就请到一位咧就。关于运输业界的朋友跟我们讲讲这个话题啊，咁我就是电话机旁边嘅就是香港陆路客货运输业议会主席蒋志伟嘅，蒋志伟你好， 系 蒋志伟，系啊，听到啊，系啊，我哋啱讲翻咧就深圳咧就打算即系话对呢啲跨境嘅货车实行单双号嘅通行安排啦，咁啊个结果啊将会减少成50%嘅跨境货车车流嘅，咁我谂你哋嗰个业界咧就应该系反对啦，都报道都讲咗啦，咁啊而家现时嚟讲咧双方嗰个倾成点样嘅一个进度，其实系 个进度倾都倾得唔错嘅，我哋寻日都见过口岸办官员啦，咁我哋亦都解释。俾佢聽，如果我哋香港霎時間少咗50%嘅車輛咧，就根本冇辦法去滿足我哋嘅日常個貨運嗰個運輸嘅，而且對香港嘅民生同經濟咧會造成嚴重打擊嘅，而家唔係淨係講話你因為口岸辦咧話先活類咧就不受影響嘅，我哋都同佢解釋咧，先活類只係佔我哋嘅跨境。货运车辆5%嘅啫，仲有95%咧，都系车紧包括我哋有港口嘅出入口货啦，同埋香港日常嘅民生所有嘅物资，包括就建筑材料啦，物流配件啦，每一日都系需要呢啲咁嘅货物咧，去提供香港市场，就分发出去嘅。咁我相信如果少咗50%嘅车辆咧，我大胆假设啦，香港都数以万计嘅人啦，系失业或者半失业噶啦。 明白。阿蒋志伟，即系好明显而家就国内嗰个通关咧，就觉得香港嘅检疫做得系有不足嘅地方，所以先有啲咁嘅建议啦。不过你可唔可以简单解释下，即系作为一个司机而家过境啦，其实嗰个检疫程序系点样噶？ 其实我哋而家所有跨境司机咧过境咧，个检疫咧即系内地嘅检疫已经非常严密噶啦，好严谨嘅，佢每一日24小时咧必须检测一次噶啦。你一定有个核酸阴性嘅结果，你先能够通关嘅。所以啲司机咧唔系无条件过关嘅，佢系有条件嘅。所以喺过去大半年啦。我知道在官方的数字呢，我们已经检测了81万多次的司机那个检测，而检测结果呢亦都是不需要令人担忧的，只是有一个确诊的。所以在这个这么低的风险，而你还要用一些管制过关的方式呢，我们是唔会接受嘅。 你讲嘅一个嘅个案系指紧嘅嗰啲跨境司机系嘛，张少？ 冇错，冇错。 系。 但系已经检测咗超过80万次噶咯。系嘛？ 而家检测咧，系咪话个车一去到个边境嘅时候就喺边境度做噶嘛？系嘛？ 喺口岸啊。 喺口岸嗰度即刻做。 所有陆路口岸，内地都有啲医疗队喺度咧，帮司机采样。 咁即系每次过境嘅时候，去到口岸都做一次啊？系咪咁啊？ 当日第一次你必须要做， 当日嘅啫，即系 唔系当日第一次啊？即系你 即系第二次就唔使嘅，即系 唔需要。即系你系24小时要做一次，你话要咁严密嘅 檢測，你仲擔心咩咧？ 係係，頭先陳景祥都提過一個數字，即係話從香港輸入廣東咧，就大約係十個咁上下啦。咁、所以如果根據你嘅講法咧，其實嗰啲大部分都唔係司機嚟嘅，其實佢、 當然啦，當然啦，係司機得一宗， 司機係得一宗嘅啫。 其他嗰啲咧，其他嗰啲係旅客嚟嘅。 明白， 你搞清楚啊！我哋跨境司機咧係全世界最安全嘅族群嚟嘅。 明白。我再問多一個較為技術性啲嘅問題，咁即係個司機去到境邊境啦，又要檢測先準入境啦。嗰、那個檢測係即時睇到結果咯，係咪咁意思？ 嗱，佢咁樣啊，佢其實就每一個司機都有三日，佢呢個每一日檢測咧，就係因為第四波之後咧，佢哋就加強檢測嘅啫。喺佢第四波之前咧，就三日檢測一次嘅。 哦、 即是说每一个司机都有三日的核酸阴性结果在这里，但是他每一天依然还要加强检测嘛、即是他的安全上再加一个安全等箍就在这里了。 而个司机好像落了车之后都有些要求的，即是跟当地居民的接触、都有些要求的，是不 是？这些要求呢，其实对我们司机呢也都 很难堪的。我昨天开会的时候都说，我政府行为呢就正正呢令到我们司机呢就遭受的不平等，还有很多人白眼、对我们跨境司机。作为跨境司机，因为他这么长途驾驶呢，有时呢我都有咁嘅經驗啦，有時揸揸係會攰啊，譬如眼瞓。咁我哋會喺啲安全嘅地方啦，拍埋一邊可能稍休十零分鐘啊。但我而家聽翻啲司機講咧，喺內地嘅居民見到有啲咁嘅情況咧，拍我哋司機啲車，趕我哋啲司機走。咁啊，司機咧的確係好難堪。咁我亦都要求咧，就口岸辦咧，亦都應該發放啲正面嘅消息。啊！俾內地居民咧，即係話俾佢哋聽咧，我哋個跨境司機呢個族群咧，係絕對唔係一個高危一族，係嘛？當你一啲政府行為不斷咁即係加温啊，即係用高壓手段去做一啲咁啊，令到內地市民咧都係覺得哇！你哋係咪帶菌者啊、帶病毒啊咁樣？咁係對我哋司機咧係絕對難堪，佢哋而家食飯都食唔到。去到廠咧，甚至好多廠咧，連佢落地去洗手間咧，都叫佢忍下。喂，你冇落嚟咁， 即係驚到咁樣啊！ 係你驚到咁嘅，我覺得即係對司機咧，就絕對唔公道，因為佢哋真係唔係一個大菌者啊嘛，係嘛？你每一日檢測，所以我覺得對司機係絕對唔公道。 阿張之偉，但係按照你咁講，你而家每日做檢測啦，廿四小時啦。咁譬如話，你同深圳開會嘅時候咧，咁啊，深圳方面有冇再提出一啲？譬如其他的措施要再收紧，或者再做得即系比较系安全嗰个系数再高啲嘅，有冇提出一啲具体啲嘅措施要求你去做咧？其实 咁啊冇，我寻日都讲啦，我话你口岸办而家个医疗嗰、那个即系病毒检测咧，已经做得好好噶啦。如果唔系，都即系你都密不透风噶啦，已经好安全噶啦。咁我话你唔需要话用呢一个方法去压缩我哋车嘅。即系应该用另一啲方法，我哋亦都建议咗啲方法俾佢，等佢考虑啦。即系包括我话依家跨境车咧，因为内地嗰个工作咧五天工作啊嘛。连啲搬运工人都五天工作，星期六礼拜都唔开工嘅。咁我正正咧就将啲车咧即系逼埋喺一至五咧，必须要完成我哋一个礼拜嘅工作。 明白， 系嘛？咁你係咪可以用啲行政手段令啲廠啊或者啲裝卸地點啊，能唔能夠禮拜六禮拜都可以安排工人？咁我哋由五日嘅工作咧攤分為七日，咁每日過關嘅車咧自然會減少啦。 系蔣志偉，而家好似亦都有啲要求係關於啲貨車嘅路線嘅限制嘅，係嘛？即係預先你要， 因為所有車都裝咗 GPS， 係 呢個 GPS 咧，佢哋係全部全程監控嘅。因為我哋每一轉車咧都有個海關捆綁啊嘛。我呢部車將會去邊間廠裝貨，或者我呢一車貨將會去邊度，佢哋咧就會係其實跟蹤到嘅。 我就咁听咧，似乎我哋嗰、那个即系、就是、个安全系数都几高咁、其实即系深圳政府有冇真系具体讲？其实佢担心啲乜嘢咧？有冇咁同你讲咧？其实佢想 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咯。我寻日都系 你唔可以喺呢个咁安全嘅情况下啊，冇疫情引入嘅情况下啊，你再加辣噶嘛？ 嗯， 系嘛？你除非话依家突然间啊呢啲咁确诊者增加咗好多，咁你提出呢啲都系可以令人信服啊？ 嗯， 系嘛？但系喺冇呢个情况之下，你再提出更加严厉嘅措施咧，实在令我哋咧好失望。 嗯，阿张志伟，我想问一下你咧，譬如而家嘅安排咧，咁啊去到口岸嘅时候就要做检测啦。头先你讲， 冇错。 咁你入咗境啦，去到譬如话深圳或者内地嘅时候啦，咁嗰啲去咩嘅地方啊，或者其他嘢咧，有冇限制噶？或者有冇要求你哋譬如话只能够喺边个点嗰度逗留啊？咁有冇噶？ 有，你甚至乎司机咧。就是不可以进入任何餐厅吃饭的。 哦，那怎么吃啊？ 不得的，你只能够买如果你真的在那个厂那里装货如果他有东西卖你只能够卖去你的车那里吃的。 嗯，就不可以入餐厅，不可以坐低。 不可以。好了，如果我们的司机当日没有办法回出来香港，譬如我们过关要查验。查验的时候呢今日查唔晒啦，咁你都唔可以自由活动啊，要等海关安排车辆送你去一个指定嘅隔离酒店。 嗯。 咁你喺嗰度住，咁嗰度呢亦都喺入面提供伙食俾你。 哦。 你第二朝几多点要返嚟海关场呢、 嗯、 都系有佢哋指派嘅车、 嗯、 车返嚟海关场。你唔可以搭任何公車，包括的士。 嗯，都幾密封式管理喎。其實而家個過程都 密封啊！個司機而家啲司機喺內地居住嘅司機都唔可以翻屋企嘅。 嗯， 佢都係由深圳市政府提供一啲隔離酒店，指定嘅隔離酒店。 嗯， 而你去酒店嘅交通工具都要佢指派嘅。 嗯，直至到你離境離開即係深圳。 冇錯。 嗯。 咁你話喺咁嘅情況，密不透風嘅情況下，你仲要加啲辣，即係真係令到我哋好多司機而家都話做埋過年都唔做啊！係好多呢啲咁嘅聲音。 嗯， 你試想下，每一日都俾佢撩喉嚨或者撩鼻哥。 嗯嗯。 咁香港政府其實有冇啲咩協助你哋去解釋你哋嘅情況呢？ 香港政府咧一直咧就即系嗰个检测费用都系由我哋特区政府俾嘅，咁佢哋嗰个检测结果咧系互通消息嘅，即系其实就算我哋司机翻嚟咧，其实都安全嘅，大家都唔需要担心噶。 系好啊，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你啊，蒋志伟，啱啊倾紧咧关于咧司机检测嘅问题噶，先听下新闻先。 大部分外勞住在宿舍，會共用狹窄的房間和其他設施。自爆發疫情之後，政府安排他們在宿舍隔離，不能夠接觸其他民眾。過去幾個月，外勞組別及一般民眾組別感染率都降至接近零。政府不久前宣布將進一步放寬對普通民眾實施的限制措施。天氣方面，冬季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地區帶來相當清涼的天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初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另外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差唔多同一位置嘅快线啦，又坏车阻路，咁所以车龙咧就沿住西九龙走廊一路排到去接近海富苑。重复一次啦，就系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而葵涌道去荃湾方向都系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啦，快线有坏车噶，车龙一路沿住西九龙走廊就排到去近海富苑。咁至于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快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近清丽苑。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后些少近住律伦街车多的龙尾圣佐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的段慢车，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那段比较多车的，反方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是车多繁忙，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的，龙尾新田公路近模范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140号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帽山军营落车去石岗。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大家好，我是方健儿。想好好过生活，除了要身体健康之外，精神健康都相当重要的。所以精灵一点不时会请来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教大家认识和管理好你的情绪健康。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精灵一点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風翻嚟啦！啱啱頭先係傾緊嘅就關於深圳咧，就打算限制香港嘅跨境貨車咧，就單雙澳行車啊，咁咧就會減少咗咧就係50%嘅流量嘅。咁啱同我哋傾過嘅咧就係香港陸路客貨運輸業議會主席蔣志偉嘅。咁啊，蔣志偉嘅講法咧就話咧，其實咁耐以嚟咧就係啲司機咧就一定去到呢個關口咧，即係呢個口岸咧就要檢測，咁24小時添啊，而家係縮短到。咁啊，咁耐以嚟咧，佢就話檢測咗80多萬次啦，咁只係發現到一個人咧係有事嘅啫，咁啊，同埋咧亦都係用啲封閉式嘅管理啊，即係去到個地點之後定點啊，做好你工作之後咧，就可能要安排一啲特別嘅宿舍或者地方酒店俾你住，然之後跟住咧就要走啦咁樣啊。咁啊，其實就幾安全㗎，陳澤銘啊。咁啊，到底其實，但係我哋喺咁安全嘅情況下，同埋個案亦都真係唔見到有咩明顯嘅增加或者爆發之下咧，就突然間深圳又要提出咁樣嘅限制咧。咁啊，陳澤銘，你覺得點分析呢樣嘢？即係咪有啲咩特別嘅原因咧？ 我第一個感覺就係、是，即係會唔會係深圳政府咧都係較為一個印象啊？即係因為始終香港嘅新聞每日都報導最近有第四波嘅出現啦，咁似乎俾人嘅印象咧就係有少少所謂失控啦嚇、我用呢兩個字啦嘅感覺啊，因為好多時有陣時做嘢都係靠感覺噶嘛，係咪？即係感覺香港嘅疫情真係好似好嚴重喎、會唔會有一啲所謂 knee jerk 有啲即係即時嘅反應，就係、是、啊我要做翻啲嘢去保障 我哋深圳嘅市民啦，會唔會係咁咧？因為我都同意啊，陳景祥，即係聽完頭先阿蔣志偉嗰個分析咧，似乎嗰個問題又唔係真係咁嚴重嘅，即係管理上面已經好完善嘅啦。其實，咁我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咁起碼香港政府真係要幫我哋出下聲啦，即係同國內解釋一下，我哋情況其實唔係咁嚴重啦。我哋亦都個數字亦都係向好嘅，咁希望可以解釋到我哋呢個 case 啦。 係啊，嗱，即係除咗深圳呢次咁樣嘅做法之外咧，嚇，即係俾一個好大壓力啦，嚇。咁而且咧就內地裏邊係出動到一個好高層嘅專家，咁頭先都講過啦，係國家級嘅嚇，衛健委嘅高級專家組嘅成員咧，就出嚟特別指出嚇，喺香港嘅情況裏邊咧，呢段時間裏邊做得係唔好嘅嚇。呢個外防輸入內防擴散呢個措施咧就做得唔到位啊嚇，咁令到疫情反覆嘅。咁啊，但係陳澤明都話留意到咧，喺呢段時間之餘咧，香港本地亦都好多包括係建制派嘅議員添啊出聲，就不斷地咧，即係我用個講法叫圍攻啊，圍攻嘅特區政府啊，抗疫不力嚇，堅決又唔肯做全民檢測，咁啊，甚至疫苗裏邊咧安排都好亂嘅，咁即係總之講到咧，即係而家我哋特區政府突然之間咧就即係好差啊，即係香港裏邊啊，咁啊內防又唔得啦，咁你對深圳又話你唔得咁，咁呢個內外嘅夾擊咧，即係似乎係咪有啲某啲特別嘅信息令我哋覺得好奇怪咧？咁嗱，香港我哋睇翻香港自己度先，咁當然有第四波爆發，咁啊好多商店亦都閂咗，食肆又再閂咗，咁呢個都係實際上客觀地講咧，好多人都受害嘅。咁但係你話我哋疫情係咪真係差到咁緊要咧？咁嚇，同埋有要推動一個全民檢測嘅時候，其實真正執行點做嚟咧？今日咧，立法會裏面都要質詢啊，呢個食衞局長啦嚇，陳肇始就話咧，佢自己都話好難考慮全民檢測啦，因為咧就冇呢個禁足令配合咧，做唔到嘅咁，唔係完全冇道理嘅喎，係嘛？你執行嘅時候，你有個方案噶嘛？因為依家政府做噶嘛， 冇錯。 咁加加埋埋呢啲，即係話外邊有壓力。里边有压力，咁然之后咧又话到政府咧基本上系无能啦，差唔多抗疫系有冇咩特别嘅信息，我哋应该掌握下咧吓。 甚至有 点解读咧？ 甚至有啲评论就系话啊，特首取消咗去北京汇报，都系加埋落去啦。即系话而家北京咧就对特首好不满啦。嗱，我自己就唔系咩，因为我自己法律背景啦，我就较为严格啲嘅，有证据证明到俾我睇先系嘅。即系我就唔系好信啲阴谋论嘅。咁但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咧，就系、是。壓力是大了很多了、即是事實上你擺出來這第四波是有失誤先會引致呢第四波。咁、如果政府真係因為佢嘅失誤而造成一啲咁嘅影響，而對其他人嘅觀感亦都做得唔好嘅話咧，批評政府係正常嘅事嚟嘅。咁、所以正如陳景祥你講啦，今次增光啦嚇，呢個係一個中央級別嘅官員嘅、就唔係純粹係深圳政府嘅地方官員嚟嘅。咁、所以佢講嘅嘢係有一定嘅分量嘅。 係啊，級數都好高㗎，即係如果由佢去指出你話香港真係做得唔好咧，咁當然我哋要檢討啦。咁但措施到底啲咩未做过咧？咁、我谂我呢个都要攞出嚟讨论啦，因为我都自己觉得咧，真系香港你做一个啦强制嘅检测咧，因为一讲到强制呢样嘢真系好复杂。包括你而家打疫苗咧，好多国家都讲明咧唔可以强制嘅，因为你一来牵涉到你自己个人嘅选择权利啦吓，亦都系对自己嘅保障啦，因为你打落嚟系我嗰度噶嘛吓。咁真系点样执行咧？我真系睇唔到有任何人可以提出一个方案。即系你逼佢嘅时候，咁佢都要交功课噶嘛，系咪咧？即系呢个系咪有啲逼得太？紧啊！真 系，我都同意啊。其实真系做唔嚟嘅，因为如果你唔系加埋呢个所谓禁足令吓，两样嘢同一时间做，就算你做咗都冇用噶。我检测完，因为由检测到出个结果系有个 time gap 啊嘛，有个时差喺度噶嘛。嗰段时间你仍然可以感染翻嘅，即系所以其实即系批评系好容易嘅，即系我哋坐喺个直播室去批评系容易嘅。即系我拗晒头自己系政府嘅话，我点做我都唔知。不过都系啦，我自己起码咧都系鞭策紧政府啦，做得好啲，咁就希望大家尽早可以渡过呢个疫情啦。 喺全民檢測裏面，譬如如果係用立法強制，譬如你都係立法法律界啦，用立法強制係咪？其中一個方法咧，或者係咪可行嘅咧？ 法例上係絕對做得到嘅。其實即係599啦，我哋成日提到呢一個防止及控制特疾病條例咧，裏邊咧你可以再立一條附屬法例，就要求全民喺一個特定時間內檢測。譬如我亂咁噏啊，根據你個身份證號碼，今日咧就個數字尾係九嘅，就要幾多日之內你要去做檢測。 咁即係行政上有可能做得到嘅。咁、當然我先提到啦，那個分析做唔做得切咧，夠唔夠到技術員去做呢一啲檢測夠唔夠啦？同埋頭先講嗰個時差嘅問題，你都始終解決唔到嘅。即係法例上面係可以做得到，但係實際嗰個效力效用有幾多咧？我自己都唔係好識，真係我答唔到你。 係啊，咁啊，關於個話題啦，咁我哋大概都要討論到呢個時間啦。 好啊， 咁啊，自由風會繼續同大家咧就係傾咧關於間內稍後咧會傾下關於大澳一間商店嘅閘門咧，就因為寫上咗革命無罪嘅字啊，就遭到警方咧就上門調查嘅。咁啊，大家就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翻嚟再傾。 港区国安法正式生效，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是不会影响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新型肺炎肆虐全球， 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一位患者，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拜登将入主白宫。 I pledge to be a president who seeks not to divide but unify。 2020大事回顾系列星期一起晨早新闻天地播出。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啦，陳湛美有冇留意到呢個新聞咧？即係關於頭先我哋講咗啦，話大澳咧就呢個商店啊嘅閘門啊，就寫上咗革命無罪咁四個字嘅標語咧，就遭到警方咧上門調查嘅。咁啊，自由風亦都詢問過警方，咁警方有個回覆嘅。咁佢哋個回覆就係話咧，警方喺12月14日咧就接獲到市民報案，就指大澳一店鋪嘅閘門外噴有一些字句，涉嫌咧違反香港國安法。咁啊，大屿南分区人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后，案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杂项事件。咁呢个咧就系警方回应咧，对于今次事件曾经处理过嘅一个回复啦。咁咁啊，大家对呢件事件里边咧有冇你嘅睇法咧？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就不如请嚟咧今次呢个大澳服装店嘅店主啊，阿 Benny 咧同我讲讲呢件事先。阿 Benny。 系，两位好，大家好。 系啊，我啱啱听讲咗咧，就你个店里边咧就有个咁嘅标语喺度啦吓。 系。 咁啊，警方又揾过你嘅，咁啊，而家仲有冇咩后续啊？即系有冇要咩跟进，或者警方有冇叫话几时再揾你，又再倾倾咁样啊？ 其实当日过后，其实佢抄低咗我啲个人资料啦，亦都要求我哋提供电话号码啦、地址啦咁样。咁之后都冇后续噶啦。咁我都直到我问啊，咁我仲有啲咩要跟啊？咁佢哋嗰刻都话暂时冇嘅咁样。 阿 Benny， 你可唔可以或者简单解释一下，形容一下当日发生咩事？即系差人点样入嚟啊？点样去询问啲乜嘢啊？或者话你涉嫌干犯咗啲咩？有冇？你形容一下当日嘅情况。 哦，其实嗰一日咧，我就喺我店铺外边咧，我自己做咗啲少少嘅创作啦。咁我就将即系毛主席一个说话咧改咗少少，咁就即系写咗喺我铺头门口。咁都唔系呢一两日做嘅事啊，都过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呢句咁冇咩太大问题。咁以至到去到14日嗰一日嘅大概点半钟嘅时候咧，咁我就打算即系出门。咁我嚟咗门口嘅时候咧，就有三个军方警察咧就上嚟即系截停我。咁佢哋就嗰阵时候就讲。住电话嘅，咁佢哋就啊到咗啦，到咗啦，见到啦，咁样，咁佢就将我截停，咁样，咁佢就要求我即系俾身份证啦，俾资料，咁我都有问佢咩事嘅，咁佢都就系讲话就啊，见到你门口写咗啲字嘅，咁佢第一句其实都几得意，佢就话嗱，大家立场唔同就明白嘅，咁你门口写咗啲字咧，你自己就衡量下咧，使唔使由咗佢啦，咁样，咁我都有作出一啲回应，就系话哦，我又想问啊，咁我。即系点解要衡量下咧？咁我呢句说话，第一即系譬如你话接到有人投诉，咁我又唔系冷气机滴水，我又唔系噪音，我亦都睇唔到呢几只字影响，即系点样 physically 影响到任何人啦、啊。咁点解你会嚟揾我嘅咧？咁佢哋就话啊，有人投诉咁样。咁我亦都即系再详细问就系、是、啊，如果有人嚟投诉，咁话呢句说话即系涉嫌咗干犯咗国安法咁。如果嗰個人日日嚟投訴，咁你係日日都嚟咧？咁佢都唔再解釋啦，佢就我解釋咗噶啦，佢就不停咁重複就係我解釋咗噶啦。你就寫咗幾字，呢啲幾個字咧就而家就敏感，咁你自己衡量下啦咁樣。咁我嗰刻就覺得即係有少少即係。 少少不安啦，就係你呢句說話其實咁，我而家係咪有問題先？但係佢又講唔出有冇咩問題，咁但係就不停咁同我講話，你自己衡量下，你自己衡量下咁樣。咁我就覺得即係奇怪啦。咁但係佢亦都最後補充咗句就係話，我話我即係其實投訴人投訴我啲咩？佢話而家就有條國安法，你自己就上網睇一睇條國安法嘅內容。我話我亦都即係有睇過國安法嘅內容，我亦都唔覺得我呢句字句同煽動或者鼓吹什麼仇恨或者煽動港獨，我完全都唔覺得有任何，我亦都冇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幾個字喺上面啦。咁我唔覺得我會構成有國安法喎。佢話我提就提咗你㗎啦，你自己就衡量下啦咁樣。如果佢話我都會上網睇下嘅，我睇完返嚟話你聽啦咁樣。 咁有冇再返嚟話俾你聽呢？ 系啦，咁我话咁你睇一睇啦，我话睇一睇啦，咁样咁就冇咗下文啦。 冇下文，即系冇翻到嚟噶啦吓。 佢就冇啦，咁佢就了解咗。咁其实我好难同佢沟通嘅，因为佢不停仲重复两句，就系话我已经解释咗噶啦，你自己衡量，我解释咗，你自己衡量。咁我好难同佢真系沟通得到，咁所以亦都冇再有下文啦。 阿 Benny， 咁我或者再问多一两句，当时有几多个差人嚟，或者佢个职级又系有几高，你知唔知道？ 当时有三个警察嘅，咁一个就係警长啦，即係沙展啦，咁另外有一位嘅就一柴啦，另外仲有一个警员咁样囉，三个嘅。 佢哋当时啦，头先你提到啦，警方就好似话你叫你小心，或者叫你自己睇一睇国安法啦，佢有冇提到边一条特别具体嘅国安法边一条条文啊？ 佢冇嘅，佢冇提及过嘅，咁所以我对于究竟係咪真係有人投诉或者即係投诉啲乜嘢，其实我冇办法得知。即係其实佢嚟到，佢亦都睇完嗰几句嘢，咁我亦都反即係又反而再问返佢，其实我话阿 Sir， 你睇完呢几句嘢，即係你觉得有啲咩问题啦，即係敏感在喺边度啦。 但佢嗰个投诉人个投诉都係话讲涉及国安法嘅，係咪？ 其实都大致上佢淨係讲咗就係话有投诉人投诉寫咗啲字，我哋嚟睇睇了解一下咁样。咁但係就将我资料抄低。咁其实我嗰刻觉得我有少少都唔係几开心嘅，就係、是、既然你都睇咗我嘅字句好似冇咩问题，你淨係话敏感。咁但係我就贸然需要即係提供资料，包括我嘅电话，包括我嘅住址。咁我係对于呢样嘢係有啲即系唔太明白，咁当然我亦都有合作，亦都配合啦，咁样。 当时差人嘅态度，你觉得点样？ 其实我其实佢个态度咧，表即系唔系话好恶劣嘅，即系佢冇凶神恶煞咁样啦。咁但系我真系好难再同佢讲啦，因为我再问多一两句咧。佢就又係 loop 嗰兩句，咁我變咗我好似同個機械人講嘢，咁我不停講一句，佢就話我解釋咗㗎啦，你自己諗，我解釋咗㗎啦，咁反而仲有少少好似唔係好耐煩添，咁我都算啦，我都唔再糾纏落去啦，咁樣。 咁Benny 我又問下你，即係除咗呢個警方嘅調查或人投訴之外啦，咁你呢個門裏面你依革命無罪呢四個字咧，你作為一個裝飾啊，因為其實你亦都自己即係有冇咩特別嘅含義啊，或者係即係點解會整幾個字喺嗰度咧？ 其实我嗰度咧写咗，因为我嗰个系一个即系集嚟嘅，咁我做咗少少嘅创作咧，就系喺左边睇咧就系写住革命无罪，喺右边写咧就写住光复有利。咁其实即系我谂大家都会好理解，就呢句系一句毛主席嘅名言啦。咁但系我就觉得造反有理呢句说话咧，好似真系有煽动嘅，反而有煽动嘅时候，即系有嘅情绪。咁我为免即系引起啲不安咧，咁我就话，其实光复有理啦。咁其实我嘅立场就系话，即系当佢哋提出就係話光復香港呢句説話先唔港獨，咁我其實好想表達嗰樣嘢就係、是，當毛主席都講得革命無罪，我亦都唔係造反，我純粹就係想表達，因為其實啲人嗌光復係有佢嘅理由嘅。咁所以其實呢句説話我寫出嚟嘅時候咧，我都係用一種好 mild 嘅講法去講翻出嚟。咁但係估唔到一句咁樣嘅説話或者一個咁樣嘅創作都會惹嚟即係咁樣被調查或者上嚟了解。咁其實確實我係會因此而感到不安。 咁啊 ，Benny 啊，你間鋪咧就喺大澳嚟噶，你自己係咪當地人嚟噶？係咪即係大澳嘅原居民或者喺呢度住咗几耐咁样噶？ 我其实都算系原居民嚟嘅，不过我就喺外边搬翻嚟，即系我家族其实都系属于大澳人咁样咯。 即系你呢个地方已经住好耐，同埋个店亦都开咗好耐噶咯，已经系咪咧？ 都有我哋店铺喺大澳都有八年噶啦。 以往有冇遇过一啲咁样，譬如话即系唔系讲今次事件啊，即系譬如话同啲邻居啊、邻舍啊，或者同警方啲关系啊，点有冇咩特别嘢嘅发生过咁样嘅咧？其实 都几得意嘅，咁就系因为当佢提出过话有投诉人嚟投诉嘅时候咧，其实我喺大澳过去嗰八年，我同街坊嘅关系即系自问都几融洽嘅，即系即使真系讲紧立场政见唔同咧，其实对我哋日常生活冇影响嘅，我哋 冇乜冲突啊。 亦都冇衝突，我哋都幾融洽嘅，即係甚至乎即係真係警察嚟嘅時候，我即係有一啲街坊佢直頭係立場就同我唔同嘅時候，佢依然走埋嚟關心。哎呀，你不如考慮下由咗佢啦，即係呢啲時勢唔係咁好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係真係有少少懷疑，究竟投訴人係邊個，或者係咪真係有投訴人咯？ 嗯，係好啊，明白，唔該曬你啊 ，Benny。 唔好客气， 唔该。 啱我哋倾紧咧，就系大澳呢间商店嘅闸门啦，即系由咗呢个革命无罪啊，呢个标语咧就遭到警方上门调查嘅。咁呢个调查里边咧，按照头先即系呢个店主啊 Benny 嘅讲法都几有趣嘅。咁佢就喺度不断地讲咧，就提下你啫吓，你自己衡量下啦。咁啊好啦，咁啊陈泽铭，如果你系一个法律界人士啦。咁啊，點理解咧？自己衡量下，即係其實係咪即係等於一個警告咧？ 係，我諗即係客觀少少講啦，即係咁，因為我哋講緊國安法，大家就可能好敏感啦，覺得。但係正常嘅警方調查程序都係咁嘅，即係如果有人有投訴，可能有人涉嫌犯咗罪，咁差人咧走去問下即係當事人，有係唔係真係有干犯到啊？咪攞多啲資料，以便警方去進一步調查。咁呢個程序都唔係話好奇怪嘅。咁佢而家警方已經讲咗啦，结果佢系觉得冇问题嘅，即系亦都冇再跟进呢件事啦。不过我都系讲多一两句关于呢个国安法啦。即系其实国安法大家如果听众都知道啦，其实有四个罪行嘅。第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分裂国家啦，第二个系颠覆国家啦，第三系恐怖活动啦，第四就系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嘅。而香港一般嘅示威者咧，其实佢较为多牵涉到咧就第一类嘅，就 系 分裂国家，即系所谓嘅港独嘅问题啦。港独。就是怎樣呢？如果你組織策劃實施一些行為是導致香港獨立的，這是一個罪行來的。但是還有第21條就是怎樣呢？你教唆或者去煽動協助其他人呢去作出一個港獨的行為呢，其實都是一個罪行來的。所以如果你拿一些標語出來是有可能煽動到人或者教唆到其他人進行一個港獨嘅行為咧，咁其實係有可能嘅。仲有一個重點咧，陳景祥就係呢一條咁嘅港獨啦，所謂嘅罪行咧，其實係唔需要有牽涉暴力嘅。就算係冇暴力咧，都可以入到罪嘅。咁所以咧，最近自從7月1日有咗呢條法例之後咧，市民其實就係個疑惑點就係呢一度啦。當我舉出一個港獨嘅標語嘅時候，係咪就咁攞出嚟就有罪咧？我個人意見啦嚇，個人意見就唔係嘅，即係冇理由就咁攞一個標語出嚟咧，就即刻拉你嘅。因為喺普通法之下嘅刑事罪行，好重要嘅一點咧，就係你有冇犯罪嘅意圖。我係咪真係意圖去教唆人哋去港獨咧？呢個係控方要達得到嘅標準， 即係一個關鍵嚟嘅。 冇錯， 即係入到罪嘅關鍵。 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我又咁講啦，即係你就咁攞一個標語出嚟咧，可能個標語係敏感嘅，但係咪等於就係有罪咧？咁亦都唔係嘅。 咁但我就係淨係展示或者我就咁樣攞出嚟啦，咁你要證明我呢個意圖本身其實都好複雜 嘅。係啊，其實喺法庭上係幾難 嘅。嗱，譬如話舉個例子，用翻頭先我用呢個大澳嘅商店咁咯，咁遊咗上去，咁我自己覺得個主觀嘅意圖啊，我主觀意圖我唔係想煽動任何人噶嘛，我只係想即係展示一下，或者呢句説話可能係都幾有即係激勵嘅。咁又構唔構成到咧？係咪可以即係？有得拗咧，即系如果喺法庭里边嘅话， 即系我唔去评论头先嗰个例子啦。不过正正就系呢个原因，可能头先嗰位事主就系话，其实我都唔系讲紧嗰样嘢，我系讲紧另外一回事啊嘛。咁所以差人就觉得哦，咁咪冇罪咯，咁咪冇牵涉到咯，咁就唔再跟进咯。咁但系如果有个人自己行出嚟自己认嘅，我举呢个标语其实就系为咗要争取港独或者煽动人哋去做港独嘅行为，咁就好明显系有罪啦。 会唔会有阵时候我哋已经到咗一个太敏感嘅？階段 係，我又覺得係嘅，即係有陣時，因為呢方面，我覺得政府亦都有責任嘅，即係去解釋翻俾市民聽，究竟其實呢條新嘅法例對市民嗰個影響喺邊度咧？我責任去到邊度咧？係要多啲解釋嘅。 係啊，因為如果太過敏感嘅咧，即係真係以往我哋好多時個自由度都好高啊嘛，即係好多時可能係做裝飾又好，甚至有希望表達又好啊。咁好啦，咁我哋傾嘅話題咧，暫時到呢度先，我哋先聽下新聞咧，翻嚟仲有自由風。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9宗是本地感染，当中35宗源头不明，另外有超过80宗初步阳性个案。再有住宅大厦居民要强制检测，当局将向钻石山龙盘苑龙山角及沙田月明村明恩楼的逗留人士发出强制检测令。其中月明村明恩楼32楼的其中一边电梯口有三个单位有居民确诊，情况少许不寻常，估计可能出现环境污染，亦都不清楚是否有超级传播者。32楼部分住户列为密切接触者，要隔离检疫。医管局表示，现时有1127名新型肺炎患者留医，其中59人危殆，新增的严重和危殆个案之中，部分患者是刚刚确诊，其中4个危殆和3个严重个案入院后需要插喉，反映感染后病情可以急速恶化。消息指，正义联盟发起人李思嫣离世，他对新型肺炎病毒测试呈初步阳性。据报，李思嫣今日由救护车送往博爱医院，在急症室不治。李思嫣寻日由尖旺区家长教师会会长，亦都成立撑警大联盟，发起蓝丝带运动，不时声援警队执法工作。他在2016年曾经参加立法会选举，出战新界东直选，但是落败。12名港人涉嫌偷越边境的案件再有新发展，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公布，以被告人邓启贤、乔影如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郑子豪、严文谦、张永宇、张俊富、黄伟贤、李子贤、李宇轩、郭子伦等8人涉嫌偷越边境罪，依法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另外，對本案另外兩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檢察院擲日舉行不公開聽證，並依法作出決定。政府公布新一份長遠房屋策略報告，未來十年總房屋供應目標維持在43萬個單位，政府亦都覓得足夠的土地，滿足未來十年公營單位供應目標，属当局推出长远房屋策略六年来首度达标。长策报告又显示，居住环境欠佳的住户比去年增加。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重申，政府会先向轮候公屋超过3年的基层发放现金津贴。至于局部发展粉岭高尔夫球场，报告指出，相信可按原定计划在出年初完成研究及咨询，下半年完成环评程序之后，开始详细设计及进入改划程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初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喺荔枝角消防局对出嘅两单事故，咁啊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另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快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沿住西九龙走廊排到近新九龙广场对开，咁就喺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有意外，而葵涌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快线咧有坏车，龙尾都去到近新九龙广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 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带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屯门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140号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效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月3号不会得逞。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进一步关闭口岸与医管局部分员工的罢工完全无关。 任何人如果认为用这些极端的手段可以威逼到特区政府或者医管局去做一些我们理性上不应该做的事，或者对公众利益是有害无益的事，都不会得逞。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20声音档案选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潮风翻嚟啦，陈泽铭，我哋会倾一个新嘅话题啦。咁政府咧就打算修例咧，就系可指定酷刑申请人嘅通讯语文啊。咁呢个话题好似有啲复杂咁样啊。咁不如你做介绍下，即系背景啊，同埋即系而家政府修订啲乜咧？ 好啊，好啊。所谓咩叫酷刑申请咧？其实即系我哋英文叫 torture claim。其实系一个咩嘅嘢咧？其实简单嚟讲咧，用啲普通人嘅字眼，其实政治庇护。其实一个政治庇护嘅一个程序嚟嘅。咁即系如果一啲非香港嘅居民啦，佢要申請，佢話如果我咧翻到本身個原來個國家咧，會受到政治迫害，或者一啲酷刑嚇嘅對待嘅話咧，呢一啲咧係一啲原因嚟嘅，啲原因咧可以向香港嘅入境處處長咧就申請，就免遣返，就唔需要掟翻我原本個國家啦，我留喺香港啦，咁就等待睇下會唔會有第三個國家去收容佢哋嘅。咁香港其實一路以來咧都盡咗呢啲所謂嘅國際義務啦，即係由我哋好多年前越南難民開始，一路都有負呢個國際義務，而用咗真係唔少錢嘅，即係用咗香港納税人唔少錢去履行咗呢個國際嘅義務嘅。咁而家香港仍然係有一班咁嘅等待去判斷佢個政治難民身份嘅人士，就滯留咗喺香港嘅。咁而家嗰個入境處嘅修訂咧，其實個目的咧，其實就係將呢一個判斷佢係咪一個政治難民嘅身份嘅手續去加快，係令到佢哋可以快啲決定到係唔係難民。如果你唔係難民身份咧，其實就可以遣返啦。如果係嘅話咧，就等待第三個國家去收容。 即係加快呢、這個即係我哋講叫遣返嘅程序啦。 遣返又得啦，或者送佢去外國都得啦。總之就唔需要再留喺香港。 再留喺香港。 係啦。 係啊，咁嗱，依個修訂裏邊咧，都有啲具體嘅，咁我哋都簡單講一講啊。咁希望咧，就政府修訂其中一個咧，就是、入境處有權決定咧，係聲稱人使用嘅語言啊，同埋強制佢哋接受依個醫療檢驗嘅。咁之前點解有呢個背景咧？因為之前咧有啲即係申請人咧就話咧語言我唔得啊，唔通啊，一定揾一個特別嘅翻譯，我淨係識嗰種語文嘅啫。咁、那個語文可能好偏僻，咁啊揾唔到嘅。咁你變咗個過程咪耐咯？咁 耐你佢可以留喺香港啦。咁亦都佢唔係好想接受呢啲醫療檢測嘅，因為可能檢驗咗之後就翻嚟冇事啊，或者可以好安全或者健康地可以離開香港，咁佢又可能拖住唔肯俾你睇。咁類似呢啲咧，都係即係以政府嚟講啊，政府立場咧就話咧，呢啲可能有拖延嘅理由。咁咧就立法會嘅審議裏邊咧，就希望將呢啲程序咧係簡化，同埋咧就令到政府咧多啲個即係權力咧，係希望加快呢個咁樣審議嘅過程啦。咁到底呢件事裏邊咧，就收音機旁邊嘅你會唔會對呢個話題都有興趣或者有關注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我哋不如請一位咧都一路關注呢個話題嘅朋友同我哋傾一傾啦。咁佢就係咧就呢個Justice Centre Hong Kong 政策及研究主任同埋關注難民網絡倡議工作組嘅召集人啊李之樂嘅。李之樂你好， 你好。 是啊，我啱啱头先讲紧咧，政府而家收紧例啦，就希望咧能够加快呢啲即系酷刑呢个声称人嘅一个处理嘅程序嘅。咁你哋嗰方面都一路会关注啲话题咧，你觉得政府今次提出嘅啲修订咧，有啲咩问题或者你哋觉得你哋会点睇啊？ 其实咧，我哋嗰个网络咧都唔反对政府咧去审核佢嘅嗰个审核机制嘅，即系去修例去改善个审核机制嘅。但系个问题系咧，佢提出嘅好多建议咧都系弄巧反拙啦。即系佢话就话系加快个程序啦，但系可能好多嘅修例咧都系会令到嗰个程序公义上面有影响，变相咧令到可能之后会有更多嘅上诉啊或者司法复核，咁呢啲咁嘅 case 咧又会再积压翻啦。咁其实系冇解决到个问题嘅，即系我哋就会认为其实有啲更好的方法去解決他說所謂有積壓的問題，譬如是改善那個裁決那個水平，或者是令到更多的聲稱人是有律師代表啊諸如此類，即有一些是更加公平公正的方法去改善，但他們就不 去考慮這些方法，反而就去做一些我們認為是抵觸這些國際法律和標準的修訂樣。 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是怎樣是叫做弄巧反拙，或者提出的建議是幫不到，反而就令到件事更加複雜啊？可唔可以举啲例子俾你听下？ 系啊，譬如你头先提到语言嗰个问题啦，你都讲到咧，佢其中一个修例咧就系话，如果入境事务主任合理咁样认为声称人可以理解某个语文，并能以嗰个语文沟通咧，那个主任咧就可以指示该声称人以该语文去进行聆讯咁样啦。其实普通嘅市民都知道，喺香港任何一级嘅法院聆讯咧，都会有母语翻译呢样嘢嘅。而你明白嗰个法律程序系发生紧咩事，即系讲紧乜嘢啊？发生紧咩事咧？系人权法里面有保障嘅，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一條咁樣啦，佢係講緊，雖然佢講緊刑事，但係佢都有提到，所有人係有權享有翻譯服務啊，要能夠用佢完全可以明白嘅語言去進行法律程序。咁我哋而家講緊呢啲難民聲稱咧，你如果遣返咗佢翻去，即係錯誤咁樣遣返咗佢翻去，講緊嗰個人可能係會有機會死亡啊，或者遭受一啲嚴重嘅人權侵害，譬如酷刑咁樣啦。所以呢啲案件咧係需要用一個高度嘅公平準則去進行審訊嘅。咁你點可以話啊？我而家全部案件都用英文審？咁就逼人哋去用英文進行審訊咧，即係譬如你一個香港人啊，你去平時去法院度旁聽啊，你都未必完全明白英文嘅法庭發生緊咩事啦。何況一個即係何況一個聲稱人，佢可能嗰個教育水平唔係咁高啊，或者佢可能係佢嗰個語言唔係英文咁樣咧， 嗯，系，李之乐啊，你啱啱讲呢一个例子都真系几好。咁嗱，譬如啦吓，即系嗰个申请人，佢真系嚟自一个国家，或者嗰个国家有好多种唔同嘅一啲 dialect 嘅所谓方言嘅，甚至一啲部落嘅语言系好罕有嘅。咁呢个可能又真系一个实际嘅困难嘅，即系香港政府真系未必可以揾到一个懂得嗰个方言或者部落语言嘅人去帮手。咁呢个 点解决咧？ 系点解决咧？ 其實好簡單嘅啫，因為我哋機構咧都係有向呢啲難民提出一啲嘅支援咁樣啦。我哋就係會用譬如電話或者 Skype 啊呢啲嘅通訊模式，去同一個喺外地嘅翻譯員去安排翻譯服務咁樣咯。即係咁就其實一個好簡單解決問題啫嘛，因為而家香港嘅法院咧都係有所謂嘅 video link 啦，即係佢哋有時一啲當事人佢哋想作證，但係佢哋唔喺香港嘅話，都係可以透過呢一啲嘅科技去作證。咁點解翻譯唔可以同樣咁樣用呢啲科技去進行傳譯咧？ 李之乐，我哋咧都询问过呢个保安局咧，佢有个答复咧就话，譬如话关于与民沟通嗰方面咧，咁佢哋嘅答复咧就话咧，好多时会有啲滥用嘅安排啊，咁咧就一定要坚持入境处嘅安排，用其他嘅与民啊，或者就头先讲嗰啲啦，一啲好罕有嘅部落方言咧沟通，个传译员协助，咁先可以会面嘅，咁咧就严重系阻碍咗呢个声称嘅顺利处理咁。咁喺语言上嘅障碍，你哋发觉到系咪真系咁容易解决啊？譬如你听讲话用 Skype 啊电话嗰啲啦，咁系咪真的要揾到某一啲咁样嘅翻译先做到呢啲工作噶嘛？咁其实系咪咁容易嘅咧？你有冇试过？譬如以往系真可以帮佢处理到嘅咧？其实 咁当然啦，你要揾一个好嘅翻译同埋一个有水准嘅翻译，咁当然你系需要花一啲心思啊，或者可能你系要额外进行一啲培训啦。但我哋而家讲紧母语翻译嗰、那个喺法律程序入面有母语翻译呢个权利，系一个法律赋予一个程序公义好重要嘅一环嚟噶嘛。即系同样地，你香港人有时啊用英文嘅法律聆讯啦，都要揾一个广东话翻译啦。咁佢哋系咪滥用咧？佢哋都识讲英文噶，应该因为佢哋香港读书噶嘛，嗰、那个人都应该识讲英文嘅，系咪？就系同一个。 咁亦都有另一个咧，就系关于嗰啲即系身体检查啦，即系头先都讲过嗰个啦。咁啊，亦都系呢个保安局回复我哋咧嗰个讲法嘅。咁佢就话咧，就好多时咧啲声称人咧就故意拖延啦，又多次缺席已经约定咗嘅医疗检验啊，咁啊毫无理据地挑战医生嘅专业资格咁样，咁或者系拒绝向入境处或者上诉委员会咧披露成个医学报告。咁你所知或者接触嘅个案了解里边咧，其实有冇呢咁嘅情况啊？其实？ 即其實我哋機構接觸到嗰啲個案咧，嗰啲問題就係因為佢而家法援處係唔包括俾嗰個律師去另外去請一個獨立嘅醫生去為嗰啲聲稱人進行一個審核咁樣嘅，所以好多時候就算嗰個聲稱人，譬如佢可能話佢自己係譬如強暴或者性暴力嘅受害人咁樣啦，但係因為冇呢一個資金嘅問題，所以就唔可以獨立咁樣去聘請一個醫生去為佢進行嗰個檢驗，去證明佢係可能真係遭受過性暴力啊，或者酷刑啊咁樣，即係我哋機構見到嘅就係有呢個問題咯。但係同樣地咧，佢嗰個條文嘅問題咧，係佢話你必須同意進行醫療檢驗，你冇你必須同意，咁就唔係真係同意啦。你同意係講緊你要自由 voluntary 咁樣先可以係同意啫嘛。係啦，係啦。 咁所以你之後你就擔心，即係呢一個條文亦都可能違反咗人權法條例啦，係咪咁意思啊？即係唔係自愿？ 係啦，因為其實又係啦，香港人權法案佢第三條咧都有提過話，如果非經本人自愿同意，不得對任何人作出醫學或科學試驗咁樣啦。即係而且歐洲人權法院都有啲相類近嘅一啲案件係講到咧，如果喺嗰個當事人唔同意嘅情況之下進行一啲醫療檢驗咧，有機會係酷刑啦，或者係不人道嘅對待咁樣嘅。 你知道我想你可唔可以帮我讲解一下咧？譬如话呢啲咁样嘅声称人咧吓，即系酷刑嘅声称人咧，佢上喺香港嘅时候经过呢啲咁嘅程序咧，有冇一个法律代表或者政府会唔会喺法援或者其他嘅资源里边咧，系俾一啲法律代表律师佢哋协助佢哋接受呢个调查或者上法庭咁样噶？ 咁其實佢嗰個聲稱大概就兩個步驟啦，第一個步驟就係會去到入境處嗰度嘅。咁喺入境處嗰個步驟咧，就有法援嗰邊嘅一啲律師去代表佢哋嘅， 都有 嘅。Sorry，當值律師。但係去到上訴嗰個階段咧，淨係得8% 嘅上訴人咧係有律師代表嘅啫。咁即係代表有差唔多92% 嘅上訴人咧係冇律師代表。咁又係同樣地啊，你自己諗下，我叫你啊去一個刑事案件嗰度進行自辯啊，你都覺得。即係你咁輕啦，係咪？即係同樣地，所以即係得8%，呢個係好低好低咯。即係我哋見到好多案件係嗰個人，佢哋可能係有一個好需要呢個難民保護嘅，但係咧，因為佢冇律師嘅關係咧，佢就搞唔掂啊！即係唔可以去論述去講佢自己嗰、那個發生咩事俾嗰個上訴委員會聽，咁結果咧可能又係會 reject 咗咁樣咯。 係呢8%係因為法援處唔批，係咪咁意思啊？ 是因為他那個當值律師服務，所以剛才講錯了，是當值律師服務不批給他們這樣。 當值律師服務不批 ,OK。 那換言之他們自己到時候就要自己單獨接受那個的什麼的了，是吧？就是在法庭裡面接受這個、這個程序的了。 是啊，就是他們自己搞定了要。 你之後聽都有講到你說你們都有些解決方法那些，有沒有一些其他的方案你們是曾經想過啊，什麼成，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然啦，咁我哋就覺得其實首先一定要確保聲稱人係有一啲免費嘅法律援助啦。頭先提到就得 8% 嘅人係有法律援助。咁、如果佢係令到更多人喺上訴嗰個階段有律師代表嘅話咧，佢就係可以令到嗰、那個聲稱嗰啲質素更加高啦。因為你由交俾律師去解決佢嗰個法律嘅問題，咁當然係可以令到嗰、那個審核係加快咁樣啦。咁而同埋咧，其實佢而家嗰個上訴委員會嗰啲裁決咧係唔公開嘅，咁呢個係同其他普通法國家唔同，即係譬如英國啊、加拿大啊、澳洲啊呢啲普通法國家咧，佢都係會公開佢呢一類嘅所謂難民聲稱裁判處咁樣嘅一啲裁決啦，但係香港咧就唔公開，咁令到咧我哋見到一啲好差嘅裁決，譬如我哋之前都有喺媒體報道過一個同志嘅聲稱人咧，嗰、那個裁判官咧話佢因為唔係著裙，同埋因為佢流蘇，所以佢冇可能係同志。即係呢啲咁有問題嘅係啦，裁決我都成日都見到啦。咁、我哋另外覺得係其實應該為入境處同埋上訴委員會咧係建立一啲健全嘅指引啦，譬如可以話俾佢哋聽一啲比較弱勢嘅聲稱者，譬如兒童啊，或者一啲經歷過性暴力嘅人士啊，你應該點樣去進行嗰、那個審訊咧，令到佢哋係唔會覺得係即係太驚啊，而冇辦法去清晰咁樣講自己發生咩事等等，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國際認可嘅一啲手法，係令到嗰個審核標準更加公平。咁你個審核標準做得好嘅話，咁自然你啲 case 就唔會積壓啦，咁自然就可以加快嗰個審核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你先啊，李思樂。咁啱同你傾嘅咧，就係關注難民網絡嘅倡議工作組召集人李之樂咧，就講翻咧，我哋講緊呢個酷刑申請咧，就政府就希望能夠修例加快呢個程序嘅。咁我仲有啲時間咧，都接通咗咧，就立法會議員郭佩凡咧，佢一直都有關注呢個話題，同我都傾下嘅。郭佩凡。 大家好， 系啊，你话啱啊，头先倾咧，可能你都仲揸住个电话会听紧之前啊，李之乐呢度讲紧咧，即系如果有啲程序，我哋而家系做成点咧？即系今次推动里边呢个咧，就如果譬如有啲人质疑话，即系其实俾咗嗰个法律保障或者援助咧，嗰班即系申请呈人咧系不足嘅，可能系咁，你哋喺立法会嘅讨论或者即系你觉得点样考虑呢啲咁样嘅诉求啊？ 我哋咧就其實過去幾年咧一直都係好關注呢個議題啦。咁因為呢、這個即係、我哋覺得事實係咧係有啲人咧就係濫用緊呢個免遣返申請嘅程序嘅。咁大家睇翻個數字咧，其實過去七年咧，我哋已經即係納税人已經用咗超過60多億嘅錢咧去即係去支援相關嘅一啲申請免遣返申請嘅人士嘅生活費啦，同埋法律費啦咁。咁而家每年咧仍然都要10多億嘅。咁就過往亦都已经处理咗22,000多个案咧，系99%咧都唔成立嘅。咁我不嬲都认为咧，即系我哋应该去支援一啲真正嘅难民啦。即系如果佢哋真系受到酷刑对待等等被迫害，咁但系咧就因为有好多咧，我哋相信系一啲所谓滥用嘅人士，即系我哋俗称叫假难民嘅人士啦。咁就系有组织咁样嚟香港，因为我哋之前都即系睇过一啲嘅资讯咧，就有人喺即系啲地方招兵买马啊，甚至要俾水脚嚟香港，嚟到香港咧就一条龙服务，有律师即时为佢申请免遣返申请，咁跟住亦都過去呢幾年咧，我諗大家都睇得到，即係有好多嘅一啲嘅非法勞工啊，甚至越嚟越多呢啲搶劫案啊等等咧，即係啲非法嘅勾當咧，都有牽涉到呢啲申請緊免遣返申請嘅人士嘅，咁所以對香港嘅財政咧同埋治安咧都構成好即係大嘅好沉重嘅負擔啦。咁而家最新嘅數字係點咧？就係呢幾年我哋喺立法會不斷咁樣喺度追，希望政府即係去處理呢一個問題，解決呢個問題。咁咧就而家申請嘅數字咧就經過我們有些新的立法啦，去打擊蛇頭啊等等呢，其實申請人就大幅降低的，但是呢仍然呢現在都有超過13,000人滯留在香港，現在就上訴等緊上訴處理那些剩下1,000多個個案而已，但是呢全部去哪裡呢？去了 JR 司法覆核， 有多少宗啊？那裡 而家有8,000多宗，咁估計咧，而家如果千幾宗個上訴唔批嘅話咧，都有可能全部都會繼續去司法覆核。嗰度咧，佢哋多數都係攞法援去申請呢個司法覆核嘅。咁司法覆核咧，你知道每一年咧之前就大概每年可以處理到1,000宗到嘅司法覆核嘅即係上訴申請。咁而家咧就如果佢司法覆核唔批咧，佢都會再上訴。咁你而家我哋嗰個司法系統咧，根本已經即係冧檔啊，即係已經處理唔到 呢一啲嘅申請，亦都阻礙咗即係其他嘅一啲嘅司法覆核嘅申請㗎。咁、所以個問題真係非常之嚴峻嘅。咁當然我哋都聽到即係有人講話，我哋一定要幫人權嘅問題，我一定要幫一啲嘅難民嚇。咁幫一啲真係嘅難民嚟香港應有之義，但係咧，如果我哋係俾咁多假嘅喺度塞住條隊嘅話咧，你就幫唔到啲真噶啦。咁所以呢幾年咧，我哋立法會咧，我都成立咗一啲嘅專責嘅小組去同政府即係逐樣啊，即係逐個結去解，究竟塞住喺邊一度？有啲乜嘢嘅漏洞係令到啲人咁濫用呢個機制咧？咁今次係第二次政府就住呢啲濫用免遣返申請啊嘅修例㗎啦，即係最上一次就係講緊嗰個人蛇打擊人蛇嗰個加重罰則啊等等嘅問題啦。咁嗰度處理咗一堆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要處理嘅咧，其實都係好針對性嘅，針對過往我哋睇咗啲個案，啲人點樣濫用法，點樣拖法咧？你知有啲個案咧一拖咧就拖十年八年嘅，咁有啲人約譬如去見嘅時候就話自己身體唔舒服啊，咁。但是不是呢你又不知道、有些呢就是讲话语言的问题，刚才你们都有讨论过啦，就是都说要用那种语言去讲，否则我就不知道。那一拖就拖很久，因为你没办法找到一个可以用他那个很特别的dialect, 就是地方语言 的问题啦。咁呢啲問題呢其實已經積壓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我哋而家係希望可以盡快解決到呢啲嘅問題，去減低咗佢哋嚟香港嗰個誘因，令到唔使我哋每年再使十幾億，係咪每年十幾億講緊真係好多錢喎。咁同埋而家嗰個司法機關嗰度點樣去處理嚟緊可能九千幾或者過萬宗呢一啲就是濫用免遣返申請的申請呢，咁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我們是需要去面對和處理。 是郭佩凡剛才跟你接通電話之前呢，就是李之樂就是這個 Justice Center, 我們跟你傾過偈。他另外一個提出質疑呢，就是現在這個修訂這個入境條例呢，就是關於個醫學檢驗這個安排，就是說是一個差不多是強制性的這樣的意思，他的講法。是不是一個真的問題呢，在你眼中？ 我哋之前咧都即系抽丝剥茧啊，立法会度，即系我哋都想了解啲人点拖法。咁其中一个拖个方法咧，就系话自己身体不适，所以约咗嗰个时间就唔嚟。咁又跟住就即系不断咁去拖延啊。咁所以其实咧呢一个嘅修例咧，讲紧嗰个强制身体检测咧，都唔系话所有人都会要求你去做呢个身体检测。但如果你话你不断咁去话即系唔嚟即系见或者唔去。高呼个即系继续做嗰个程序，系因为身体有问题嘅话咧，咁你讲又何即系冇凭证啊嘛，系咪？咁你用翻我哋公共医院，咁我相信我哋啲公共医院嘅专业人士嘅即系嘅专业嘅判断，究竟佢系咪真系身体有问题，需要净系佢拖延咧？咁我谂呢一个唔系净系人，因为市民都觉 系郭佩凡听得唔系好清楚。 你對濫用嘅呢啲濫用免遣返申請嘅人士咧，好仁慈咧，其實就對香港市民好殘忍。同樣嘅資源，其實係香港市民都好需要，係咪？咁同埋對香港嘅治安亦都構成威脅，因為佢哋嚟到香港好多都係為咗揾快錢，咁亦都越嚟越多聚集嘅人咧，亦都係參與好多非法嘅勾當啊。咁就我哋睇翻呢嗰個最新嘅數字咧，其實淨係咁舊年一年咧都拉咗幾百個人士，都係揸住啲行街紙啦，即係申請免遣返申請嘅人士啦。是去參與啲搶劫案嘅，咁其實呢個對香港市民嚟講都係即係極之憂慮嘅，咁所以我覺得樣樣嘢都要講平衡咯。我哋而家針對嘅係一啲濫用嘅人士，係一啲真係有需要嘅人士咯。 係咁啊，郭佩凡，今次裏面呢個修訂裏面咧，就你覺得係咪已經通過咗嘅，就應該足夠咧，或者係咪仲有啲嘢要爭啊，或者即係依次呢個內容啊，你自己覺得足夠未啊？ 內容其實都幾有針對性嘅啦，我相信就會 都夠啦，即係你覺得。 但是而家个问题就去咗司法机关嗰度嘛，咁大家谂一谂嗰一万宗 JR 即系司法复核点样去处理，我谂嚟紧系一个非常之头痛嘅问题咯。咁同埋佢哋继续用紧呢个法援嘅钱，嗰度讲紧几多钱咧？咁同埋有冇人滥用呢个法援去做呢一个司法复核咧？咁点样去针对呢一个问题去真系清咗而家滞留喺香港万几人咧？咁我觉得嚟紧即系政府同埋司法机关都系要揾个答案。可以不斷咁去拖，無限拖延。 嗯，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郭佩凡。 唔該。 啱同我哋倾嘅就立法会议员阿郭佩凡，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关于政府想修例咧，系加快呢个酷刑声请人啊嗰个裁决嗰个程序时间嘅。咁啊，陈泽铭同我哋做少总结啦，即系而家其实国际上嘅大气候咧，对于啲移民啊难民其实都系一个情绪嘅抗拒啊。即系呢个咁嘅背景，系咪睇呢件事啊？应该点分析啊？ 系即系所谓我哋讲紧个本土主义啦，所谓嘅盛行啦，好多国家都有少少保护自己本地居民嘅意思嘅。咁头先郭佩凡都讲到啦，真系使咗唔少公帑嘅喺呢件事，香港亦都真系尽咗好多嘅国际义务噶啦。咁头先我特别关心就系郭佩凡讲到对司法系统嗰个压力啊，呢个事实系好大嘅。咁我哋本身嘅司法复核嘅案件已经系倍增咗好多年嘅，再加上呢一大扎案件咧，我系有啲担心嘅。 即系头先讲紧嘅数字咧，就话咧而家13000多人咧系滞留啦，咁啊有1000多人咧就申请上诉啦，咁同埋申请紧嘅司法复核咧成8000多个啊，咁呢都系几。惊人的数字嚟噶，咁好啦，咁但系呢个话题个时间够啦，倾到呢度为止啦，咁啊唔该晒陈泽铭，咁啊听日继续有自由风嘅，拜拜， 拜拜。